早晨，早晨，咁多位听众，而家咧系6:08，2024年6月28日嘅朝头早，农历咧就系5月23嚟噶啦。今日嘅天气咧，而家啊吓，而家呢一刻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星期五啦，虽然咧睇个天气今日都系热热地啦，即系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4度，新界亦都会再高2-3度啦。不过唔紧要。天气无论是冻又好热又好都要精精神神地起身翻工翻学的。 晨光每日一格。 来到星期五了。不知道听日需不需要翻工又或者翻学。如果不用呢就连续放3日假的了吧。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安排呢3日究竟要做啲咩呢？如果暂时仲未安排到嘅话，不如尝试一下今日放工放学之后就开始学习一下放慢我哋嘅脚步，放慢一下我哋嘅呼吸，甚至可以嘅话用听日嘅时间来到去慢活一下。学识放慢脚步其实很重要的。放慢自己个人，放慢脚步，放慢一下你的呼吸，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吃那么急。慢慢去细味你的那一啖饭。慢慢细味嗰一杯茶，甚至你话唔系嘅，我想睇电影。睇完电影都可以尝试一下放慢自己嘅心，放慢一下脑袋，思考一下嗰部嘅电影。放慢脚步咧，唔等于乜都唔做。当放慢了脚步之后，其实你会更加专注活在当下，不是过去的，也不是未来的。在放慢的同时，也都是接纳自己的好和坏，也都是跟着自己的节奏去做任何事，慢慢来，不用急的。当放慢脚步之后，我哋就会想，虽然路仲系有好长，所以我哋可以学习慢慢走。但系慢慢走嘅同时，我哋都要带住一样嘢，就系希望。 看一生万里 来自陈慧琳，希望。 晨光 Coffee Time。 睇到除了七月一回归有很多不同的折扣优惠之外，在新闻里面都有讲，嚟紧七八月的时候，第二届的香港开心购物咧，亦都开始了噃。嗱，呢个购物节咧，今年的主题就是香港好礼有礼。点样好礼有礼法呢？他就话啦，今届啊系超过咗160个品牌，有5000间嘅商铺会送出咧超过30项嘅免费礼物，总值啊系达到12亿嘅港元。咁而所有嘅商户都会签署一个香港有礼服务约章，承诺为每一位嘅顾客提供呢一个有礼嘅服务。咁其实琴日咧，佢哋都有宣布啦，佢话咧，旅客嘅消费模式的而且确系改变咗。有阵时咧，佢哋嚟到嘅时候，唔单止净系咧购物啦，佢哋更加会系食啦、玩啦、买啦、住啦。我认为咧，仲多少少嘅。就是他们除了打卡之外，旅客更加希望深度认识我们的香港。这个购物节呢就即将开锣了，其实是由7月1号至到8月31号的。它分了四大个主题，而每个主题呢都会为期两个星期。首先是健康美容同埋保健及酒店，第一个主题就系7月1号至到18号，咁就系喜欢贪靓嘅女士们，又或者注重身体健康嘅人，就可以留意一下究竟头嗰两个星期有啲乜嘢优惠啦。之后咧就系7月19至到8月1号，就系货电子产品啦。钟表珠宝等等。第三个主题呢就是有时尚的鞋类啊、眼镜啊、葡萄酒啊等等，咁就是8月2号至到15号的。好啦，如果喜欢去行下超市去买下餸啊咁样嗰啲呢，我就是最后一个主题啦，喺8月16至到31号的。主题就是超市、便利店以及是各类的商品。我看了这四大主题都是最吸引我的，除了是健康之外就是超市那一类。不知道到时究竟有什么优惠，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开心的购物节可以很便宜地买到你想买的东西，而且亦都希望喺呢一个嘅第二届嘅香港开心购物节嘅时候，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唔同嘅商店、唔同嘅服务员都有亲切礼貌嘅笑容啊！So listen up. 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在那刻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热爱靠近。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看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action！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 action！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劇走去如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 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action！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这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是彻底。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来自郭富城的 Exit。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之前咧，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嘅，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诶，睇下啦，嚟紧3日放假。但是好像说呢，未来2-3日都有骤雨，不过部分地区仍然是酷热的。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日假期去哪里好？7日啊，最期待的七一免费活动之一，我就推介大家去这里 M 家 M 家博物馆免费开放。为什么是 M 家不是故宫呢？因为故宫要网上预约，而名额满了就没有了。不过七一呢， M 家博物馆是免费开放之余，大家不需要预约，可以直接去到艺术馆广场的入口，咁就入得去啦。咁由朝头早10点去到下昼嘅夜晚8点，咁而最后入场嘅时间就系6点，下午嘅6点。咁亦都会因应住人流而定嘅，如果太多人嘅话咧，有机会系提早截龙噶。咁帮大家睇咗啦，喺 M 家入边咧有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嘅主题。就叫做别传，它就是会展出中国90代急速转型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时期。究竟艺术家对于文化身份的思考和困扰是怎样的呢？ 亦都会展出好多中国当代嘅艺术作品。回归啊嘛，就梗系要睇翻啲我哋祖国嘅嘢啦。跟住咧，有机会落雨啊嘛，咁啊留喺 M 家咧就最好啦。咁年轻嘅朋友咯，最喜欢打卡噶啦。除咗出边有个大草地之外咧，要推介一下 M 家出边嘅门口啊，入口嗰度咧有一盏盏嘅大灯罩噶，会令我哋联想起咧，好似去街市买鸡蛋嘅时候，一盏盏嘅红色灯罩，好适合年青人打卡。如果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的，邀请他们一起打卡。而且喜欢工业风的朋友也可以去 M 家那里打打卡，留个念，跟朋友又好，家人又好，一起留下七一美好的回忆。在六点半新闻之前，由谷子乔万年。 从前华丽地猜想幸福会遇见，但未吻过不知近苦是离别，如从后又遇到多一次，我一句愿意可否听我心愿，幸运太短，美好岁月能在半日改变，前尘掠过，无人问我太快道别，浮沉在世等你万年，长年白首等你一面，仍然念记今世诺言未告别，来年就算双眼未曾遇旧时，亦可听见你声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无可置疑，对此非常有信心。他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解释，国家对特区有坚实支持，而海外商界都认同内地的发展机遇良好，希望利用香港作为开拓内地市场的平台。在一国两制之下，资金可以自由进出，人才可以自由流动。外国行政人员都希望来港作为跑内地和东南亚的落脚点。陈茂波又认为，对外地行政人员而言，香港自由开放，生活习惯较易适应。他举例，本港有优质教育，有大约50间国际学校，亦都有郊野公园、海滩，更加有大约200间米芝莲推荐餐厅。外派人员在港生活较多姿多彩，他有信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越来越好。玛格烈医院一名24岁男病人怀疑在院内感染丙型肝炎，院方说男病人在3月21日因为头部受伤入院，其后转到神经外科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今个月中他的肝酵素急升，病毒测试结果显示他对丙型肝炎呈阳性反应，但是4月时他的丙型肝炎测试结果为阴性。经调查之后发现，病人入住的病格4月20日至5月24日期间有一名52岁丙型肝炎带菌者留医，基因排序显示两人感染的丙型肝炎属于同一基因型，不排除24岁男病人在院内受到感染。院方会跟进病人可能感染的途径，并且已经为病人处方抗病毒药物，同埋向佢嘅家属讲解情况。而病人因为自身疾病目前情况严重，为审慎起见，院方已经展开接触追踪调查。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北部遭到大约35枚嚟自黎巴嫩嘅火箭弹袭击，造成多宗火警同停电事故。以军喺声明之中话，防空系统已经拦截大部分火箭弹。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就表示袭击没有造成伤亡。黎巴嫩真主党表示，这次火箭弹袭击是对以色列空袭的回应。较早时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军事设施，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搭载大熊猫云川和音宝的包机抵达美国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随后被转运至加州南部的圣迭戈动物园，进入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之前表示，中美双方按照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相关要求和技术标准，已经做好各项准备，确保两只大熊猫飞行期间健康安全。中方专家将会在美国驻留3个月左右，陪伴两只大熊猫渡过隔离检疫期，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另外，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表示，已经与奥地利美泉宫动物园签署了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合作协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仍然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 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被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佢哋一齐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啲关心身边长者嘅精神健康啦！关怀长者身心，主动意外同行。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CIBS 人人广播， 日本神话通识。 日本的神，男神名叫伊邪那岐，女神叫伊邪那美，互生情愫，结合之后孕育了下一代。 我要改变这种现状，在荒原上创造高山幽灵和湖泊河流， 有了花草树木，大地就生机了。 我们要生养各有职责的神奇。 CIBS 节目日本神话通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世界朱古力日将至，本地朱古力制造商的行政总裁会分享对行业的看法。 2024巴黎奥运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施文信博士为大家带来最新消息。 还有2024奥运日和香港运动员一起跑的精彩片段。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6:37的早上啦，继续都是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啊，头先有听过 Vicky 啦，咁啊6:30之后咧，咁啊白健豪咧都出埋嚟啦，咁啊可以咧就同各位听众啊见一见面嘅。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啊，咁啊的而且确咧呢排啲天气啊毋庸置疑地热噶啦。咁啊，會唔會呢個咁熱嘅天？你睇新聞報道都話到，即係連續九日咧，又打破咗啲紀錄咧，咁樣呢啲紀錄咧就唔係好想打破，不過都冇辦法。咁啊，的而且確咧係有呢啲咁樣嘅問題，所以就冇計啦嚇。好 ，Vicky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我哋咧好多時候如果去超級市場買嘢嘅話咧，你俾錢嘅時候，你會選擇去排隊有人幫你 do 幫你收錢，定還是你會選擇係自己 do 咧？ 睇状况嘅，睇下究竟我赶唔赶时间啦，睇下啲人龙有几长啊咁咯。但系如果你话多数嘅话，如果两边都冇人排队嘅，我都会拣去有人手嗰边嘅。 哦，我同你调转， 系咩？ 如果两边都系吉嘅话咧，我会拣自己 do 嘅。 哦，费事麻烦人。 我中意自己 do 啦。 我中意同人倾偈啊。 咁未必姐姐想同你倾偈嘛？ 我成日都聊啲姐姐。 系啦，咁但系我中意自己 do 嘅，即系之前都讲过，中意 do do do do do 咁样，个感觉好似几好玩咁样。咁啊，不过有阵时咧，我都见到个情况，即系啲听众都可以自己谂一谂，有冇见过呢个情况？就系超级市场嗰度咧，咁啊明明咧就系有人嘅收银机咧，收银员啊，有收银员喺度嘅时候咧，嗰度大排长龙嘅，但系自己 do 嗰啲咧就冇人嘅。都唔肯排隊，即系都唔肯去嗰邊自己 do 嘅喎。 點解咧？ 我都好想知。 如果多人就梗係唔好增加姐姐嘅人手啦。 咁多人嘅時候，我亦都聽到有啲收銀員喺度講嘅。其實嗰邊可以自助嘅話咧，唔使排隊啊，冇人行過去。 點解啊？ 係啦，我都唔明。咁 其實而家多咗呢一啲可以自己嗱，譬如去買嘢食有陣時，而家好多快餐店咪會係自己可以禁制嘅，好多快餐店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嗰啲咧，我就反而我自己多數係自己禁嘅。 哦，嗰啲快餐店嗰啲機咧，趕時間嘅話咧，我就會即刻去收銀員嗰度嘅。 哦，快啲， 因為佢撳得快，佢啲掣一定清楚過我啦。 係 係。如果 我唔講時間，我就會自己撳嘅。不過其實而家多數咧都喺網上面落咗單先。 不過好多時候咧，係因為我買嘢食咧就需要諗，究竟食咩好咧？反而如果去收銀員嗰度咧，我就要好似阻佢時間咁樣。咁我就多數買嘢食去快餐店。如果可以自己撳機嗰啲咧，我就會自己撳機 啦。哦，我就都係會 apps 嗰度撳曬先嘅。咁啊，去到就 仲方便。 係啊，就揾位坐咁啊得㗎啦嚇。咁啊，其實收銀員咧嗰個嘅職責咧，即係隨住科技嘅進步，都已經即係越嚟越不一樣啊！咁有部分真係當然會繼續收銀啦，但係亦都有部分咧，其實佢哋個職責就已經轉咗，就係通知啲人去到自助嗰度，或者係協助嗰啲自助收銀機，係啦，咁啊等啲人可能撳唔到嘅，或者我拎住梳蕉冇巴曲嘅，咁啊就會問啦，蔬菜嗰個我揾唔到啊，係啦，嗰個 item 喺邊度撳啊？咁呢啲時候就需要佢哋幫手，咁但係。由一個人去到 serve 一個顧客，去到一個人加埋機器去到幫手，就可以 serve 同時，譬如大概五至到十個顧客嘅話咧，其實呢個自助收銀機嘅存在，其實我覺得都係必要嘅，係啦，我都覺得係好有用嘅。咁啊，即係聽眾都可以諗下啦，會唔會自己多啲試下用嗰個自助收銀機？即係特別係咩情況呢？特別係已經有收銀員嘅櫃台大排長龍，有人喺度話自助收銀機唔使排隊。可以自己行過去嘅，係啦。咁當然中間會唔會牽涉一啲就係譬如需要有優惠啊各樣嘢，其實嗰啲自助收銀機都做到嘅。 嗯，係啊。 你用 coupon 啊，無論係 apps 嘅 coupon， 因為 apps 嘅 coupon 好多時都係 QR code 嚟嘅啫嘛。又或者有啲叫紙本嘅 coupon 啦，即係都係有二維碼啦，或者有個巴曲啦，嗰啲都係都其實都一樣用到嘅，就唔會話因為自助收銀機就用唔到，除非嗰個優惠係特別話指明係要有收銀員嘅櫃台，如果唔係大家可以用翻嗰啲，咁啊疏導一下呢個超級市場嗰個人流，因為香港就好繁忙嘅。大家都係心諗，點解前面嗰個人搞咁耐嘅咧？點解有攞張大紙出嚟1000蚊紙，跟住仲要係有個幾又要喺度搞咁耐咧？咁樣咁大家容易懵啦。好啦，咁正正相反咧，原來喺我哋附近嘅地方啊，有一個有一個城市咧，咁佢哋自己就推出咗一個新嘅叫服務。呢個自助服務咧，超慢收銀櫃台。 超慢。 收銀櫃台 係 啦，係有人去到幫你嘟，有人幫你找錢嘅。咁呢個叫做超慢收銀櫃台咧，其實佢比平時嘅時間咧係耐好多嘅。 超慢係好慢好慢嘅意思， 即係嘟嘅意思就係佢平時咧嘟嘟嘟嘟30.4就俾錢走咁樣噶嘛。佢個超慢嘅時候咧，我拎住件貨品啊，呢個係椰菜嚟嘅，你今晚食椰菜啊？系啊，我今晚食椰菜啊！ 哦，真系我同人倾偈啊！ 好啦，跟住第二件，咦呢个罐头嚟噶，好高钠噶， 唔好食咁多罐头、啊。 系啦，逐件货同你论，超慢柜台 系有人噶嘛？ 有人嘅，人同你倾，唔系 AI 嚟嘅，人同你倾偈嘅。咁所以咧， 好中意， 冇错啦。就是因为佢呢一个超慢柜台，令到佢哋呢间超级市场嘅营业额反而升咗10%。 因为有好多人其实都好中意倾偈， 系啦，咁有好多人咧，其实就真系原来平时太快啊嗰啲生活，咁呢个位于咧就系日本嘅超级市场咧推出一个超慢收银柜台啦，咁你知道其实佢哋地方都人口老化咗啦，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就其实我唔想快啊，我想慢，我想倾偈啊。 今朝我都叫大家要放慢下脚步， 系 啦，如果我哋有呢一个超市，我就会叫大家去 了。可能你真系买面包嘅时候，佢都同你讲，其实肠仔包高钠、啊。你不如咁啊，我喺呢度等你啊，你唔使排个队嘅，你去嗰边慢慢拣我第二件，跟住后边嗰啲你又继续企喺度等，都系唔介意嘅，系啦，因为佢哋你排得呢条队嘅话，你就预咗倾偈啦， 预咗 慢噶啦，但系就系因为正正系咁人性化咧，咁所以有好多嘅人就好喜欢呢间超级市场，同而家正值大行其道嘅叫做高速社会咧。是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相反 喎。是啊，但是营业额的真的反而呢就是升返 10%。咁呢个是即令到好多社会学家或者市场学家呢就都不断喺度諗啊，哇呢个现象我哋好值得留意啊。到底我哋而家人类一个咁快餐嘅社会咁高速嘅年代係咪需要真係放下脚步呢咁样。连埋佢啲个几啊，譬如你呢件嘢买37.1嘅咁样。佢都會問你，你有冇一毫子啊？我冇啊，你可以揾下噶。 可能個袋啊，暗格有咧，咁樣 係啊。嗱，雖然有陣時候我都會趕時間啦，特別係咩時候呢？特別係趕小巴， 因為我住得偏遠啲啊嘛，咁小巴咧仲係嗰啲半個鐘頭先得一架嗰啲地方嚟嘅，咁我咧就真係要好趕時間去到睇嗰個小巴時間，咁、但係咧，如果我喺超級市場發現我嘅小巴啱走咗啦，我又有呢條隊嘅排嘅話咧，我肯定係會排，因為可以傾下偈。咁啊，或者我同佢讲咧，呢、這个不如等我 do 啦。哎呀，你做咗几耐呀？中唔中意呢份工啊？我可以同佢倾翻偈嘛。所以相当之唔错啊，我觉得呢、這个。咁啊， 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如果俾我，我一定去呢度。 系啦，咁啊，睇下香港会唔会有机会搵个地方，不如你整一个柜台，专系一个可以倾偈嘅柜台。咁睇下嗰条 line 嘅会唔会特别好生意，咁啊可以再 extend 多啲啦吓。好，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咁啊天气方面都同大家讲讲，咁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都系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34度，新界咧就再高多两三度噶吓。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嘅，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噶。6:49，听埋呢首歌曲，歌曲名字叫咩？咩叫咩咧？其实呢首歌就系叫《野马》，佢何雁诗啊。热 29度的气温，继续都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所以朝头早都已经热辣辣啦。一个感觉上火热的朝头早啊，骑住呢一匹嘅野马，唔知新年时会带我哋去边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嘅总教头梁之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咁多位。 系你好啊，你好啊。 早晨，早 晨。系咁啊，继续咧都系喺夏天行山系列咧，有啲咩要防啊？咁样系啦，咁啊。 防乜嘢？ 家贼难防嗰啲防。 唔系。哇，大哥佬，你呢啲咧一朝早 好 已经未瞓，我都未瞓醒，又鞭策我啊！哇，真系。如果我係揸緊車咧，我即刻俾油啊！ 冇嘢冇嘢啊！今日真係喺郊野公園上邊咧，咁啊上次都有提過啦。咁啊有好多地方咧，香港就好好嘅，因為我哋有士多。當你行完一段之後咧，我哋有足夠嘅位置同空間俾大家咧，就可以譬如士多買嘢啦，你肚餓可以食啲嘢啦。咁但係你話譬如我哋嗰啲合法嘅路徑上邊咧，其實完咗一段去到第二段之前咧。即係有啲位置可能佢會有馬路，有馬路咁就可以容易啲 feel 到 ，feel 到啲咩咧？就係嗰啲汽水機。 哦， 係 啊， 咁而香港亦都咧有好多，即係政府都好好，就做咗好多飲水機，又或者而家多咗咧就係嗰啲賣水嘅公司咧，佢就會做一部咧就係俾你斟水機。 哦，斟蒸餾水機。 係啦。 礦泉水機。 係啦係啦，咁都多咗唔同嘅選擇，我覺得其實呢啲都係值得鼓勵，同埋咧佢可以訓練到啲選手咧。我叫大家做建議啦，選手啦，就係咩咧？就係你可以每一次，第一你規劃你自己的路線嘅時候，你可以清楚知道自己到底呢條路我係行幾耐。你去到衡量自己嘅水，你都知道原來呢一段完咗之後，你就會有部水機或者賣水或者定係點樣嘅時候咧，去到嘅時候先再 feel 水。冇水嘅，去到嗰個位你就可以撤退。咁你可以每一樣都可以訓練到我哋嘅建議咧，就好好地計算。 哇！你專業咗好多。 有啲咁嘅事， 系咯，我哋三年嚟嘅交流咧，发现你不断咁专业地成长起嚟， 系嘛，咁就好啦，师傅安慰啊， 即系嗰个叫做策划咧，系成个活动里边最值钱，亦都最难拿捏嘅嘢，即系能够做好事前计划啊，做好策划啊，谂清楚段路系点啊，边度有水供应啊，冇又点撤退啊，即系有时候边走啊，呢啲全部都系计划策划，唔系牵埋只眼就走去跑噶嘛。 吓，系啦系啦， 好犀利。 所以我咪上次都有提及过啦，就系我有喺深圳行山，因为大家文化不一样啦， 系冇错， 系啦，规定嘅都不一样啦。咁我喺山上面又见到佢哋都有啲大型嗰啲真系半市集啊，咁度卖咁，但系又有啲有啲相反咁样啦，咁亦都会喺嗰啲中途啲地方嗰度做买卖。上次讲话咩卖冰条啊嗰啲咁样嘛， 呢个我可唔可以讲嘅咧？我上次喺个即系社交网站啊，发现啲好得意嘅嘢。 系 咁啊，有啲有心人啦，咁啊就准备咗啲饮品啦，就摆喺个即系山里边卖。 哦， 街喺公园里边卖。咁买卖我又管唔到咁多啊。但系最令人发指嘅咧，乜嘢咧？佢就系。买嗰、那个，卖俾你，人唔喺度嘅，自己攞自己俾钱咁样，跟住咧啲胶樽一地都系， 哦，即系佢人唔喺度噶， 人唔喺度， 佢摆咗旧嘢喺度， 系啦系啦， 跟住即系，哦，即系佢可能用一啲你自己网上付款嘅方法，跟住你自己攞咗，就懒系，但系我信你噶啦，你好诚实，你自己攞完之后，你自己会都俾钱咁样， 咁但系就。首先呢样嘢咧就要商榷下先。 系 第一，你喺郊野公园里边咧系不能够贩卖嘅。 嗯， 即系呢个郊野公园208啊、26条 A 啊，咁都系唔可以贩卖嘅。 嗯，哇！ 咁啊，即系点解唔可以贩卖咧？你个个去买嘢做生意咧，咁郊野公园本身唔系俾你咁样做嘅。 系咧，郊野公园俾我哋畅游噶嘛。 咁啊，第二样嘢，我觉得令人即系觉得 low good 嘅咧，就系佢啲胶樽冇攞翻走。 唔系嘛？ 而家个个都讲紧要自己垃圾自己攞翻走啦。 系咯。 系啊，你上社交網站撳就有張相睇到嘅，睇完你都會真係唔係嘛？ 唔好咁樣真係唔好，啲膠樽你咪拎佢落在佢換分咯。 係呢、這個就都係嗰句啦，即係大家係即係無論邊度嚟嘅朋友都好，你嗰個嘅能力啊，攞得到個樽入去嘅攞翻咗走啦。攞咗咩入山就攞翻走。 啱。 咁其實未必垃圾噶嘛，膠樽可以循環再做啊，或者再用嚟再栽水啊，咁都可以嘅。 係我都會緊記住。山上面唔好讲咁多废话，如果唔系好难带走。 咁唔系嘅，呢样我又唔认同你啦，唔啱嘅。因为行山咧系宣泄一个情绪嘅，上到去讲下啲唔开心嘅嘢，咁咪换翻啲正能量咯。 哦，即系我 OK 嘅咁样。 你不嬲都 OK 嘅，即系上到去可能放嗰啲负能量出嚟先。 吸翻啲正能 量。咁啊，山上面的而且确可以吸好多正能量喺个身上边。 最紧要开心心上到去， 系 讲嗰啲唔开心嘅嘢。哎呀，个老细点样对我唔好？ 我呢啲我冇啊，我从来都冇讲老细坏话噶。 唔系讲你， 系咩？ 做乜嘢？哎，你唔好误会，唔系讲你，即系扫一扫啲唔开心嘅嘢。其实朋友倾偈喺个山度咧，都系一个乐趣嚟。 嗯嗯。 咁当然啦，就好似同搭车一样啦，冇咁大声啦。 系啊， 你见到隔篱有人咁，咪细声少少咯，真系。有时候痛恨紧噶嘛，我都唔系好想听晒你全家嗰啲即系嗰啲事情嘅。 系啦， 咁有时候就大家记得啦，帮帮忙下，垃圾攞翻走。 系啦，垃圾攞翻走，呢个系行山基本礼仪啦。 最少系啦。 系啦，咁我行山咧，我都承认一样嘢，就算倾偈，我都觉得倾偈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倾偈咧，第一唔好咁大声，就你唔好骚扰其他人啦。第二就系喺个行山径嘅上面咧，其实你只耳仔听住个山路嘅变化咧。我都覺得係好重要嘅，我都唔止一次喺度講嘅，因為行山嘅時候可能附近有其他動物，咁我係啊，你係聽到佢哋嘅喐動啊，可能有啲蛇啊行過啲樹葉都聽到聲啦， 或者一跳啦， 係啦係啦，咁有陣時有啲大型啲嘅動物，譬如馬騮啊、野豬，其實佢好清楚聽到佢哋嗰個活動嘅情況，咁我係保障自己嘅。 我嘅嗰啲人行佢就会走嘅咧， 是啊、 正常都系嘅、 啊。但系而家有啲唔系噶嘛，而家见到你人行过，佢特登行过嚟问你攞嘢食啊，阴公。 照计都系马骝麻烦啲嘅，所以有时候都会即建议大家着翻啲长衫、款长裤嘅。 啊，系系、啊， 即系找到都冇咁伤啊，或者唔会俾佢找到啦。咁成日都有朋友仔讲话，夏天着长袖，哇，会唔会好热噶？咁样，如果件长袖衫系松身少少嘅，咁咪防晒更加好嘅。即係用物理去防守，我個人啊，好怕查太陽油嘅。 哦， 即係立 我都係啊，男仔通常都怕查呢樣查嗰樣。 我都男人好耐嘅啦，仲男仔。我今年啱啱18㗎啦，你個男人啊， 已經換咗身份證啦喎， 未將21歲未換啊。所以用長袖，我覺得好啲。咁你就防曬嘅。有時候啲衫濕咗，啲汗水濕咗啲衫咧，咦？咁係咪會噏住咧？咁樣咁又未必喎。原來件衫濕咗水，用風有風吹咧，就特別涼快添嘅。即係呢個大家可能落雨天時嗰種感覺啦。 落雨天就好凍啦嗰陣時。 係啦，咁有風吹特別好，但係夏天咧，點解啲即係行山咁舒服咧？因為你件衫濕咗出汗水，然後有風吹咧，特別涼爽嘅，即係會降温降得撐好遠嘅。呢個就大家可以記下嚇，咁我試下誒長短袖嘅好處，冰袖都得嘅。 冰袖。 即係用啲嘢防曬啦，整個長袖啦，冇咁容易揩到啲敏感嘅樹葉啦。 哦， 長袖又一嚟又即係兩睇啦嚇。有時候我行山你見到，哇！身呢啲你有幾人著長袖，你只係著短袖嘅咁樣。有時真係嘅懶啊。咁就揦起手就著短袖咁。 不過你頭先個 point 講得好好，即係就算係行一啲成條路都有樹蔭嘅地方， 係 咁照道理你話咁我唔防曬曬咯，咁我可以著短袖啦。咁但係有陣時長袖仲有個好處就係、是。可能有啲植物性會令到你有啲敏感， 會我最近有個同事咧咁，我同一條路一齊行，唔知點解跟住佢條頸一笪紅咗，跟住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做咩咖喱雞啊？跟住話邊有咁大隻咖喱雞啊？成手掌咁大嘅喎、啊，跟住我就問佢你有冇睇醫生？佢有，咁醫生話咧係啲敏感啊，但唔知嗨仲啲乜嘢敏感，咁佢最近就啱啱行完山，跟住就唔敏感啦，咁、我估應該係嗨咗啲樹。 系， 咪某一只树系令到佢有敏感嘅，但系边只就唔知啦。 系， 即系冇可能去筛选晒所有的。 医生都要慢慢揾啦，如果呢、這个 都冇难做到啦，通山都系咁，但系佢最尾咧就唯有食食啲 抗敏感药啊， 抗敏感药啊咁。咁下次就大家小心啲咯。 系咯，啊，连埋条颈都可以有啲可能颈即系放夏天用嗰啲啦。 我估佢应该系穿入树林兜咗个圈出嚟。先至系咁嘅啫，但我又行嗰段路，佢又行嗰段路，唔知佢就有事，我就冇事。 咁梗系啦，同一条路，就算系新年时行嘅，效果都不一样嘅。 唔同，你又真系摆我上台，真系。 系啦，咁呢个好嘅提醒啊，夏天嘅时候可以即系长袖都有好多嘅好处，咁大家不妨试一试。唔该晒，新年上嚟，拜拜。都再温馨提一提啦，咁啊咁热嘅天嘅话，如果大家都有啲户外活动咁，记住咧就一定系多啲补水呢样嘢最紧要啊！转头分道广播嘅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三十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朝早嘅时间都已经 feel 到嗰阵热嘅感觉啦，吓 热辣辣，热辣 辣，热辣辣啊，火辣辣啊，形容天气嘅啫， 夸啦啦 咩啊？ 你又话快过我播嘅嗰首歌， 哦系咩？系系， 你冇播喎、 啊哎。今朝俾咗你翻六点啊嘛，你又唔播？ 系，我以为你琴日播啊。 嗱啦啦啦啦啦，系啦，好咁啊，入翻正题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噶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交通组方面，咁啊见到话 N 都已经嚟咗啦。 早啊，小白，早啊 ，Ficky， 早晨， 早晨啊 ，N 啊，你今日咧用咗呢个绿色嘅发型啊。佢哋配合呢一個大自然， 綠油油，唔算綠色啊，綠綠地偏金。 咁咪即係綠咯，你都話綠綠地啦， 少少啦，少少啦，係 啦， 甩出嚟嘅， 係啊係啊，補咗少少色。 哦，係顏色方面你都好特別上心啊嚇。 係啊，我對每一樣嘢都好上心㗎。 係，例如交通方面啦。 係啊，交通方面都好上心㗎，咁就同大家講下有啲咩最新嘅資訊啦。咁就係咧，咁先講一啲維修完成咗啦。咁就係喺咧太富街嘅水管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㗎啦。咁太富街同埋太長。街嘅行车线已经重开翻，咁之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恢复翻原有嘅路线。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嘅路面下陷修复咧，亦都完成咗啦。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嘅行车线亦都重开翻。咁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咁主要系新界区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系车多。咁另外咧有啲水務急收㗎，咁就喺常勝街咧有水務急收，常勝街近住德蘭中學咧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咁仲有咧竹園道水管緊急維修啦，都係之前都做緊㗎啦，咁就竹園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雅竹街唯一行車線封閉，咁另外都係有個緊急維修工程咧，都係較早前咧都開始緊嘅，就係、是、大埔嘅寶湖道，咁就寶湖道去寶鄉街方向。介乎冯良杰纪念中学至到南运路的一段快线都是继续封闭的、所以大致上交通都尚算是正常的，都是一些行常车龙，就是屯门公路那边开始有些车龙，大家可能翻工翻学就开始繁忙，其余都暂时都正常 的、连埋沙田那个位置，不单止只是晨光交通天文台、看到很多的报章传媒都说到那个位置解决了， 是啊是啊，即係比起之前係個車龍係短好多，甚至係都有時都算係叫做冇車龍咯。 係嘛？ 係不過可能始終而家可能算係有啲學生都放假，會唔會？所以就可能冇咁繁忙。 都仲翻學嘅，其實佢哋 變好似翻半日多咯。 半日咁你半日多，咁你朝頭早其實亦都見真章啊，即係嗰個位。 但係比起之前又真係即係縮短咗好多嘅嗰個龍尾， 係啦， 所以都真係有幫助。 有，梗係有啦。如果唔係有幫助，咁辛苦度下呢一條路點行啊？擴闊啊，咁啊，即係枉然啊。咁所以有幫助，絕對係一件好事。咁希望其他嘅道路。就继续 加油努力，特別是屯門嗰個位置啊，因為都是朝朝早會見到有車龍嘅。 係啊係啊，比較恆常的車龍啦。 係啦，咁都知道他哋諗緊辦法點樣去到解決㗎啦。咁亦都要俾少少時間啦，因為道路嘅擴建啊，或者一啲工程咧，都係需要時間去做得好。咁我哋唔係要淨係單純解決咗嗰陣面啊，我哋係想徹底解決呢一個問題嘅。咁所以市民咧都係俾少少耐性，係啦，當局都知道噶啦， 要温柔啲。 係啦，係啦，係因為大家都係努力緊嘅， 和諧啲 嘅氣氛。塞緊車嘅朋友因為會燥嘅，我哋又温柔啲嘅， 正常嘅。 係忍耐多一陣，好快脆就會解決呢個問題噶啦。到時路路暢通， 聽住神光第一線， 係 塞住車都輕鬆啲。 哦，你呢個幾好喎！ 多謝。 嚟緊嗰系列嘅宣傳聲帶可以。做啊，即系听紧晨光第一线啊，点样都唔会咁鼓噪啊。 OK 喎，陪住大家轻松 系啦，陪住大家轻松翻工啊。好，今日交通方面仲有啲咩特别同我哋讲下咧？ 同大家讲一个消息啦，就系深中通道咧，就将会喺星期日啊，下昼三点正式通车啦。 哇，呢个真系好。其实寻日同阿峰讲嘅时候，寻日朝头早咧都仲未正式咧，就系宣布佢到底几时正式通车嘅。咁啊，但系点样好似中午左右？中午，尋日中午左右就已經係見到好多傳媒啊媒體咧就彈曬出嚟啦，就話呢個深中通道咧。咁啊，通車咯！咁而家睇到嗱，後日通車啦，咁啊，亦都好方便。咁同我哋講少少得唔得 ？Ann， 好啊，好啊。咁咧個車程咧就會縮短至30分鐘之內啊，即係來往深圳至中山嘅車程大大減短咗至30分鐘之內啦。咁咧，如果你喺觀塘出發咧，咁咧個車程都只係需要80至90分鐘， 即係個半鐘， 係啦，就可以由觀塘去到中山市東區啊！ 哇， 好方便啊， 好方便 喎！即係我哋就咁聽由深圳過去咧，我都喺度計緊。深圳過去嗰邊就要半個鐘，咁我都要計翻由我哋出發噶嘛，係啦。咁如果即係揾到一個計法嘅，就係由觀塘。觀塘佢又再去呢個直接去中山嘅話咧，今日個半鐘，80至90分鐘啦，都係差唔多個半鐘啦。 差唔多個半鐘啦。 其實真係 OK 喎。係 啊， 差好遠喎。 其實真係天水圍去馬鞍山左右，都差唔多呢啲時間。 係啦，即係如果搭翻交通工具嘅話， 係啊係啊，你預埋啲塞車時間可能都差唔多。 係 咯，所以 而家用咗個半鐘至一個鐘頭零45分鐘就可以喺香港去到中山。 中山喎，喂，仲有啲咩特別亮點啊 ？Andy 哥。 同埋咧，我想讲佢，因为佢后日通车，即系撞正我哋就咁啱有个比较长少少嘅假期，咁大家又可以趁呢个周末就可以上去玩一下啦。 嗯，咁佢通车嘅时候即系方便咗嗰啲一日嘅旅程喎。 系 啊，一日旅程咯。 系，不过睇翻新闻咧，都见到佢又话，其实如果咧佢哋计住呢一个咁样嘅时间，亦都预测啊，每一日嘅私家车嘅数量咧，差唔多去到10萬架次以上。咁而睇翻佢哋嗰个收费行。那個收費的款項呢，其實就是人民幣66元， 66元 是啦。咁其實咧睇翻對比翻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咧係平啲嘅，因為港珠澳大橋咧我哋行車咧都要150元嘅人民幣。 係啊係。 係啊， 咁貨車方面有冇寫到個價錢啊？ 貨車佢又冇寫貨車，佢就咁寫咗個私家車啫。 哦， 係啦，呢個可能都要再等消息。 係啊係係，咁或者睇下邊度會有嘅話啦，因為我都好有興趣就知道，因為兩條橋咧其實都可以有一個好大嘅作用啊，咁令到唔同嘅車種咧，咁可以如果佢個價格喺上面有一個好嘅調整，就可以令到即係譬如貨車或者私家車可以偏向咧就行邊一條道路多啲啊嘛。 同埋呢一個咧係應該話深中通道咧，佢係有8條嘅雙向行車線，係啦。而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咧就只係雙向嘅6條行車線啫， 仲多過港珠澳大橋㗎。 係啊，多過啊。咁而且呢一個咧都係世界之最添啊， 係嘛？ 佢係打破咗4項嘅世界紀錄添啊。係啊，咁所以犀利，我都想行下，因為我同爹哋媽咪咧就。行过呢一个港珠澳大桥啦，系时候要度下，几时同佢哋一齐行下呢一个深中通道啦。 哇，仲有啲咩特别亮点啊 ？Andy 哥， 同大家讲翻咧，就系咧嗰日咧上昼就有呢个通车活动啦，咁下昼三点咧就会通车试下呢个营运，咁所以如果大家想行下呢一条桥嘅话咧，咁就留意翻个时间啦，即系太早咧就未有嘅，咁你可能下昼啦，咁就开始过去咧，咁就可以试下行呢条大橋啦， 所以都有好多嘅 即係新嘅去向啊。咁旅行團亦都陸陸續續咧就會即係既然你正式講埋時間啦，有好多團咧都已經係即係蓄勢待發㗎啦，就諗住咧就去呢一個嘅中山嘅旅程。咁你個半鐘嘅話咧，即係你一日三小時嘅行車時間啦。如果香港出發嘅話，來回嘅話，咁你就預翻可能你朝頭早出去 九點出發都 OK 啊，朝早。 嚇、啊！我係諗七點八點嗰啲， 係啊，再早啲啊！ 我諗七點幾、哦，你七點幾嘅話，你過到過去九點鐘，我當你七點半出發， 即係玩全日 去到咁係一日啊嘛，一日 tour 啊嘛，跟住你去到九點鐘就已經可以先食個早茶，係、啊，嘆個早茶，然後咧跟住就可以周圍係啦、啊，周圍觀光，咁啊觀光之後亦都可以試下當地一啲試多，因為多時間啊嘛、 嗯， 可以試下多啲嘅美食啦，或者少少嘅甜品啊都可以，咁然後夜晚咧。我當你係食埋晚飯，食個早少少嘅晚飯啦。咁、你可能八點半或者九點鐘喺嗰度走，咁你翻到屋企 係 啊，真係 one day 啊，用到盡啊呢個 one day。 同埋我想話咧，我啱啱睇翻啲報道咧，佢話重大節日嘅話咧，原來七座位以下嘅私家車又好啦，或者係七座位以下嘅車啦。佢話咧喺重大節日假期嘅時候咧係免費通行喎。 係咩？ 哇！ 係啊。 好好啊， 咁神啊， 系 啊，我都要赞你呢、這个， 真系开心呢、啊這个嗱，我唔知道， 咁、啊、真系 OK 喎、啊，即系有可能就系十月一啊，嗰啲就系免费啦，系啦，咁呢啲再等消息，系啦，究竟佢嘅重大节日系啲咩咧？咁但系而家起码知道，重大节日连收费都唔使收费添， 好好、啊、喎，好吸引咁、 啊、 样， 系啦，咁大家就可以谂下啦，咁我哋有两条咁劲嘅桥咧喺我哋香港附近啊吓。咁啊，會有幾多嘅新嘅旅遊景點啊，俾到我哋咧？咁唔係淨係我哋去嘅。咁有咗呢啲橋之後啦，咁我相信無論係經濟定還是即係都係咁講噶啦，經濟人才咧、都可以有更加好嘅一啲嘅互聯互通啊。咁嚟到我哋香港嘅時候，可能有更加多嘅即係附近嘅城市嘅朋友嚟到過嚟， 帶動翻周邊嘅經濟。 係、啦，一齊去到有個好嘅經濟，呢樣嘢都係好重要啊嚇。係、嘛？好，咁啊，差唔多啦，係嘛？ 係啊。 哦，好啦，好啦， 唔該曬阿 Ann。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天晴，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日间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两日咧都有几阵嘅骤雨，但系部分地区咧仍然系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同时咧，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咧，注意补水啊。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都要。多啲就留意住，咁啊，适当嘅时间咧要休息一下啦吓。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晨光大學。 好啦，朝早嘅7:20，咁啊，继续咧都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咧，就系香港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早晨，早晨。 喂 ，Vicky 早晨。 早晨。 今日搵咗个美女同你一齐倾偈啊，佳哥。 唔敢当，唔敢 当。我咧就睇咗佳哥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地方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考察嘅。咁啊，其中一个咧，你又喺翻呢个2016年嘅时间啦，就有更加多嘅啊，2017年啊，咁啊，去到呢一带咧就。考察啊！呢个咧，我都要问翻阿佳哥嗰个正音先。喺大澳嘅，到底佢系龙岩寺定龙岩寺咧？ 龙岩寺， 龙岩寺 系冇错。 系啦，咁啊，大澳龙岩寺同埋有一个咧，就叫做平海龙泉庵。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都有好多特别嘅典故。咁既然佳哥特登咧，就自己几年前做咗一次，真系好详细嘅考察，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地方得唔得啊？ 系，揾咗呢间龙泉庵咧，都揾咗好多年噶啦。 系咩？ 有贵人相助，带我上去先揾到啦。 哇，你 好隐蔽， 好似武侠小说当年揾龙泉住剑谷咁啊！你 系啊，其实系隐蔽嘅，因为佢系一个深山入边嘅。但系最搞嘢嘅咧就系咧，因为口音之误啊。咁咧当地嘅人咧就 讀嗰、那個讀嗰個全字咧，就讀咗個旋字音啊。 哦， 咁咧，故設咧喺民間流傳喺外邊嘅招牌或者係其他各方面嗰、那個嗰嗰啲嗰啲嗰啲誒旅遊指示咧，都寫叫龍旋音。 哦，好啦，咁樣啊， 結果咧就揾咗好多年都揾唔到啦，因為咧、啊，因為我一直去龍岩寺做考察嘅時候咧，聽嗰啲老人家講咧，都話龍岩寺裏邊嗰個一個好罕見嘅神像、啊、叫做朱大仙， 係 佢係嚟自平海嘅龍泉庵， 係， 誒咁啊揾咗好耐啦， 哇，有咁多巧妙嘅位喺度， 係啊，因為咧平海其實係真係有龍有咩嘅喎。真係有龍泉庵，真係有龍泉庵嘅喎，有龍泉寺，有龍泉古寺咁樣嘅喎，古刹咁樣嘅喎，咁、 哦、 但係都完全都冇關，咁啊以為已經係冇咗間嘢，成為歷史痕跡㗎啦。啊，點、啊、知個名唔同咗？ 咁你點解會翻歐到？其實係即係當地嘅鄉音，令到嗰個船變咗船咁樣咧？ 冇、哦，依頭先咪講過啦，就係、是、嗰、那個得嗰啲貴人相助。 哦， 咁佢帶我去嗰度，一對翻啲資料，啲船嗰度喺佢啲書海嗰度啊，嗰啲。旅遊指南嗰度啊，就叫做龍泉庵。其實嗰度咧個名字叫做龍泉庵。 係 係。點解叫龍泉庵呢？因為入邊嗰佢嗰間嗰個根治院咧好高噶，喺幾百公尺上山上邊噶。 哇！ 咁咧就大概特色就係咩？佢入邊有個井中井。 係。 井中井啊！ 一個好大嘅井裏邊，跟住仲有一個細井仔。 點解會咁樣設計咧？當年嚇。 我唔知啊，但系咧，即系一个咩咯，即系奇景啦，天然奇景嚟嘅， 系咯， 即系叫井中井啦。咁啊，嗰、那个井中井就系个龙泉啦。 哦， 就系个龙泉啦。啊，咁香港嗰个龙南寺里面好神秘嗰个神灵叫朱大仙咧，就系据闻咧就系由嗰度请个香火，落咗嚟呢个大澳嗰度咧系供奉嘅。 系 啦。咁咧就嗱，嗰間龍泉庵咧又叫做獅岩寺喎，佢有兩個名嘅喎、 哦， 可能係以前咧當和尚住嘅年代咧、哦，就叫做獅岩寺，後嚟就或者係有尼姑喺度咁啊，變咗龍泉庵啦。呢個我個人推測嘅咋，個人推測嘅。咁咧就改咗名啦，咁啊跟住咧就落到嚟香港咧，所以咧我有嗰種直覺啊，點解香港叫做龍岩寺咧？其實。各取一字，龍泉庵加獅岩寺， 哦， 所以叫做龍岩寺 ，fusion 咗喎，佢將兩個字， 係啊係啊，我嗱呢、這個我完全我自己個人嘅直覺，因為點解咧？已經冇古人可以講到啦， 係， 就亦都冇文獻記載過話係咁樣咁樣咯， 係，你喺呢方面嘅直覺我都好相信嘅。 是啊，上到去，因為上到去咧，講真，佢上面都冇乜碑記啊，或者係啲文獻啊記載過。記著個龍泉庵，即係龍泉庵。咁第一，除咗有嗰個井中井之外啦，咁佢嗰度咧有對對聯嘅，就係佢嗰個每個對聯嘅第一個字就係龍同埋泉咁啊，咁啊，此其一啦。 哦、 第二咧，我喺個寺院嘅側邊嗰個藏區啊，個呢個荔枝林嚟嘅，裏邊藏咗好多歷代嘅嗰啲出家人噶嘛。咁、其中有幾個碑咧，就真係寫住龍泉庵，咁啊，證明係冇錯噶啦。 哦，咁啊，揾到好多呢一類型嘅典故翻嚟啦。咁啊，所以正喎。好啦。咁你頭先講過入面呢就供奉一位嘅大仙 朱大仙 朱大仙咁朱大仙個來歷又係點樣同我哋解釋 呢、這個呢真係好多人問嘅咁、但其實呢其實個來歷係好神秘唔清楚咁、呢就得啲地方傳說或者民間傳說、就話佢同以前嘅天地會有關嘅 係 啦又話咩呢一以前啲人呢就反清復明㗎嘛 係係以前啦 係啦咁呢但呢佢如果聚集嘅話呢就容易俾人拉㗎嘛咁、如果當佢話我哋係拜神嘅咁、拜邊個呀咁佢要作勾就出嚟啦咁於是我就諗下咦明朝皇帝又姓朱嘅喎，咁你就改一個神靈嘅名字叫朱大仙。 哦， 呢個係民間嘅傳說。我早年嘅時候咧，去考察佢哋嗰啲打照嘅時候咧，即係大澳嗰個龍岩寺打照啊。咁咧就聽嗰啲老人家同我講嘅。 係係。咁大澳個龍岩寺打照嘅時候，佢同其他嗰啲有啲咩特別嘅分別嘅？有冇㗎？ 嗱，佢打照咧就大約係每年嘅農曆三月天后誕左右啦。佢都連咗打嘅，但係。得意就係咩咧？就係佢係用佛教嘅儀式嘅。 佛教係。 係啊係啊，我哋叫做釋迦照啦。釋迦照啦，咁咧係用係念佛經嘅。咁就同埋咧，佢嗰個照咧就有兩個大士王嘅。 啊、就一般我哋打造一個啫，佢哋有兩個。點解呢？因為大澳嘅居民咧有好多都係水上人啊嘛。咁佢哋就認為咧，一個大兆王咧就管陸上嘅幽魂，一個就水上嘅大兆王就管水上嘅幽魂， 分開嘅。 係啦，分開嘅。咁就打兆咧打三晚，咁啊第二、第三晚就各化一個咁樣咯。 咁佢同本身咧，即係咪喺平海嗰個就而家變咗係兄弟庵啊、兄弟子咁樣嘅咧？ 祖廟嚟噶嘛？ 係咯。 咁反就係反映一樣嘢喎，就是、因為上面嗰個信仰已經消失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 啊、 後嚟咧就上面嘅師傅咧就反而落翻嚟香港， 嗯、 就請翻香港做即係、就是、做翻個依喺香港嗰個朱大仙嘅神嗰、那個神像啊、 嗯， 做翻一個細啲嘅，就供應翻上去擺翻上去。 咁、哦、樣啊？ 係啊，而家上面有一個㗎，以前冇㗎。 哦，即係當係嚟咗香港，跟住你又叫翻佢翻上去咁樣。 係啊，請翻佢翻上去咁樣咯。 哦，呢啲儀式都有趣喎、 啊。係啊，不過佢做嗰陣時候冇跟到啦，知唔啊咁樣咯。 系咁啊！呢个都已经系好耐嘅历史一个人物啦。咁啊，亦都有嗰啲寺院啊咁样。好啦，咁如果喺香港嗰，我哋香港朋友想去嘅时候，难唔难去啊？呢个 哦，龙岩寺绝对唔难去。 吓、 啊，搭车去大澳。 吓、 啊，一落我大澳嗰、那个 巴士 一落车、啊，第一个站 啊， 对面有一条小径、嗯，行入去就系噶啦。 嗯， 系啦系啦，好、 哦、 方便，好方便嘅啫。 系，我亦都留意到咧，咁啊，阿佳哥嗰度其实之前都提及过，有一个叫大屿山志啊， 系 啦，有本书咁样。其实呢本书系又记载咗几多系有关于即系大屿山所有嘅，有几年开始。 哇！呢本书简直当年我知道咗之后，睇咗之后，简直如获至宝。 有本真嘢噶，你系 我有本原著噶，五几年系啊系啊。系啊， 咁犀利嘅点解 你？好多年前喺旧书档嗰度揾噶啦，不过而家就有重出，又有网上版，就免费下载添嘅。 哦，系咩？ 系啊，咁啊，如果有兴趣嘅人咧，可以自己上网去揾嘅。呢、本书咧，对你了解大屿山嘅嗰啲，你知大屿山系佛国嚟噶啦，好多寺院噶嘛。咁咧呢本嘢就系一个僧人啊，一个僧人佢做嘅。咁咧就里边咧主力咧就其实写。大嶼山裏面嗰啲寺院啊，嘅歷史啊咁樣啦，旁及一啲大嶼山嘅風土民情啊咁樣啦，咁呢本嘢咧就喺香港嚟講都屬於早期嘅地方志， 係 啊，咁啊好值得睇。 哇！咁但係入邊位有心人出嚟變咗做網上版，我都想知喎。 應該好似係寶蓮寺啊， 係， 因為點解咧？當年呢本書嗰個作者係。啊！寶蓮寺方丈阿慧可法師嘅徒弟， 系 咁啊！慧可法師咧就叫佢做嘅， 系 叫佢做嘅，咁啊做得好好啦，非常之精彩啦，咁啊，所以咧就應該係寶蓮寺做嗰個網上版。 哦，哇！這個好好啊，因為咧我即係揾翻咁多資料嘅時候咧，我見到呢個大嶼山寺啦，咁啊其實有好多資料亦都喺入邊咧就留翻出嚟嘅。咁如果佢真係好似譬如咁樣啦，咁佳哥得一，譬如嗰一本嘢咁樣真跡嗰個咧，咁得一本啦，咁其他人就睇唔到嘛，咁就唔可以將呢啲咁多有趣嘅故事啊，或者民間風俗咧，就繼續留翻落嚟啊。咁啊，嗱呢個藉住呢個大嶼山寺咧，咁啊，既然網上版又有，或者佳哥就有個原裝版本咧， 而家有印刷版都好平， 係嘛？係啦，咁大家留意多啲啦，再講啦，佳哥，唔該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指台湾当局假借所谓调升旅游警示，污蔑抹黑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并且讹称赴港风险增加，对呢啲歪曲事实、抹黑底位嘅政治操弄同险恶用心，予以强烈谴责并且反对。发言人话：特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嘅宪制责任，好多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例如美英加同埋新加坡等，都制定多部维护国安嘅法律。台灣當局視而不見，大放厥詞，惡意抹黑同妖魔化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徹底將他們的雙重標準展露無遺。台灣的陸委會早前公布即時上調大陸 香港和澳门的旅游警示为橙色，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指大陆和港澳近年持续增加和修订相关国安法令，经整体评估认为有必要提升旅游警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说，楼价有轻微上落在所难免，最重要是楼市保持较健康发展，避免大幅上落。设立之后，总体来讲楼市处于较平稳状态。陈茂波又说，暂时无意就今年本地经济增长预测作出任何修订，下半年盛事和外展活动多，政府总体研判经济活动会较上半年有力。他说，疫情之后市民和旅客消费模式都有转变，业界要思考如何提升服务和改变产品，刺激消费意欲。特区政府正是向中央争取适当调整内地旅客购物免税额，时机成熟会有公布。陈茂波强调，国家对香港有坚实支持，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无可置疑，香港亦都有自身优势，对外派人员有吸引力。搭载大熊猫云川和音宝的包机抵达美国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随后被转运至加州南部的圣迭戈动物园，进入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之前表示，中美双方按照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相关要求和技术标准，已经做好各项准备，确保两只大熊猫飞行期间健康安全。中方专家将会在美国驻留三个月左右，陪伴两只大熊猫渡过隔离检疫期，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斯洛伐克南部有火车与巴士相撞，至少六人死亡，五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一列载着一百多人的客运火车从捷克首都布拉格开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期间，驶至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以东大约110公里的新泽姆基附近一个铁路路口时，和一架巴士相撞，巴士严重损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仍然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现时近蝴蝶谷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就稍为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跟住再提翻你，常胜街有水务急收，近德兰中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竹园道有水管急收，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雅竹街唯一的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先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啦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在大型车辆的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二台话你知， 黄老板，你公司最近新请翻嚟嘅后生仔，好似好帮到手。你系经咩途径请人噶？ 我哋公司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透过呢一个计划可以聘请到15至到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担任在职培训职位啊。除了帮公司物色新人手，又可以向青年提供培训机会，一举两得啦。 听落唔错，但是会唔会令到公司的开支多了好多噶？ 这个计划免费噶，还有在职培训津贴俾翻雇主添。我在度有啲资料，俾你自己睇下。 好啊，呢度仲话，当雇主聘用计划的学员担任为期六至十二个月的全职或者兼职，有新的在职培训职位。同埋委派一位有相关工作经验嘅员工担任学员嘅培训导师，就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津贴金额系学员薪酬嘅一半，每个月最多可以拎到5000蚊噶，真系好介绍、啊。 你即刻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更多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彭咏仪，二台话你知。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呢？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已顺利举行，奖项名单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排名不分先后， 只要你不尴尬，洪家豪、 怀旧是一种品味，陈柏宇。 为何严重到这样 ？Dear Jane， 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冯允谦， 遗忘了初心的我们，魏俊生。感谢大家支持，明年再见。 今日今朝 spot 到你啊吓，咁啊七点三十九分啦，将近七点四十分嘅时间啦。喂，几大战线，又欧洲国家杯，又美洲国家杯。咁啊，讲咗欧洲国家杯先定美洲国家杯先啦？ 哦，欧洲国家杯先啦， 好 唔好 啊？好啊， 系啦。咁啊，欧洲国家杯个战线咧，咁啊十六强咧都已经产生咗啦吓。咁啊，十六强咧见到 A 组方面咧就系德国对丹麦啦。咁啊，B 组方面咧咁啊西班牙对格鲁吉亚嘅。D 组方面咧就法国比利时，其实呢场都系硬仗嚟噶，因为其实比利时嗰个世界排名都唔系弱噶，虽然即系近年都有啲滑落，轻轻滑落嘅迹象，咁但系 最惨系卢卡古咯，成日都好似入唔到波，有个入球方你见啊，迪布尼好多嘅输送咧俾到佢啦，但系佢都好似把握唔到咁样啊吓。 嗯，咁啊，另外葡萄牙咧就会对斯洛文尼亚啦，咁啊，另外另一边厢啊，另一边厢嘅战线咧就系瑞士咧就会对意大利嘅，咁啊，意大利就凭实力又好，你觉得佢有少少运气都好啦。咁佢最尾上次对克罗地亚嗰场波咧，临尾入咗一球都好犀利啊。咁另外见到咧就系 C 组。 十六强啦，同样都系英格兰就会对斯洛伐克啦，罗马尼亚会对荷兰嘅，咁荷兰当然会被提高一线啦。嗱，奥地利对土耳其啊，咁所以话场场好波啊吓， 系啊，咁啊，睇完成个分组赛之后咧，有冇边一队你觉得自己比较中意一啲，同埋有冇啲黑马系令到你印象深刻？ 暂时咧，如果你问我最对版嘅咧，都系东道主德国噶，咁佢由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呢三场咧，都有人会喺度讲过，就系话佢会唔会咧，就系为咗走线而有少少放水嘅迹象咧？我就唔系好睇到有。咁我相对嚟讲，我觉得佢越踢咧就越对板啊。咁啊，反之另外一边厢，譬如英格兰啦，咁同样都系喺赛前咧，同德国同样都系属于大热门嚟嘅。咁但系佢哋嗰个踢法咧就消极啦，咁亦都即系啲球迷都唔喜欢呢一种踢波嘅风格噶。咁啊，所以暂时嚟讲嗱，本身法国都好睇好嘅，不过第一麦巴比又受伤啦，咁啊戴咗个眼罩之后。你看到其實成隊法國隊都冇我想象之中咁堅韌啊，嗰個感覺。咁會唔會大家都係留翻啲力量咧？咁喺呢一個淘汰賽嘅時候先至係攞出嚟咧？咁唔知道。咁嗱，當然希望係啦，因為最好嘅就係球迷可以睇到啲好波啊嘛。咁所以暫時嚟講，我比較想睇好東道主德國嘅。其實葡萄牙都唔錯嘅。咁但係譬如斯朗啦，一直都發揮得幾好嘅，佢亦都好肯助攻。但系突然之间脾气又出现啦， 哦，少少梗有啦，去到四十几岁， 俾人换走嘅时候，啲脾气就出嚟。佢都睇得出佢系唔系嘅，咁可能佢更年期都冇咁快添啊。佢运动量咁劲嘅人，咁但系佢即系唔想被换走咧，都睇到其实佢对赛事嗰个紧张嘅程度咧系好厉害啊吓。 系不过睇下对球队嘅付出又多唔多，因为有阵时有啲 so call 叫啲老大哥喺度咧，仲压住咗对波啊吓。咁睇下即系教队叫做领队点样。去篩選啦，同埋輪換啦，因為好多時候如果個波成日都要到斯朗隻腳咧，其實行軍速度咧亦都真係慢咗嘅，呢個亦都係成個葡萄牙要考量之列啦。 不過我睇過佢場波咧，我又唔覺得佢太大呢個情況出現嘅，因為第一斯朗都肯喂波，亦都唔係一定要佢射波，咁所以都睇得出今次喺整個嘅歐洲國家杯咧，見到佢係好輔助一班新嘅球員上嚟，咁都呢樣嘢我都欣賞佢啊！ 係嘅，起碼即係自己有得單刀嘅時候都還傳俾 係啊！ 這個 真係好好啊！這個 B 費咁樣，咁所以就這個都係應記一功啦。咁但係往後踢到八強究竟戰況係點咧？就暫時未知嘅，因為我哋都冇水晶球。不過你話喂八強賽之前，即係依家講緊分組賽之後咧，準備再入八強嘅時候咧，有幾隊波踢得特別好嘅，可以同大家睇下，亦都係。有啲黑马味道啦，咁其实奥地利啦，真系成日都俾人誉为咧德国嘅二队啦，咁样，因为好多 教练好嘢， 德甲兵啊喺奥地利之中，佢哋好多球员都系咧德国揾食，咁其实奥地利真系踢得好亮丽，我自己觉得好大机会入到四强添，咁另外就罗马尼亚啦，咁当然啦，即系早礼拜四嘅时候都有预测到，喂，好大机会携手出线，同斯洛文尼亚和波，咁果之然真系咁样发生咗呢件携手出线嘅默契波事件啦，咁样 ，OK， 咁啊，罗马尼亚对荷兰咧，我觉得都未必系荷兰一面倒赢，其实今年荷兰有少少飘忽啊，所以有权啦，即系嗰个出线权咧系拥有咗喺罗马尼亚嗰度啊，咁至于奥地利对土耳其咧，我又觉得奥地利又称高一线啦，有啲机会，咁反倒你话喂英格兰好似喂大家都众矢之的，就系话喂你踢得好差，进攻力疲弱，冇理由英超你睇开。喂，下下都三四球上落，你踢英格兰永远都系一比零、一比零、零比零、一比一咁样，咁好似唔系好交到功课咁样。我估计咧，大家喺闹收夫基嘅同时咧，其实我估英格兰系真系未尽全力踢欧洲国家杯，唔系好明啦。当然啦，你话去到欧洲国家杯嚟讲，可能有一段就系兵不厌诈，究竟系咪咧将自己嘅实力咧隐藏啦、保留啦，最后咧有机会入到四强嘅就系英格兰咧？嗱，呢个不得而知啊吓。有阵时有啲球队都系咁噶，一开始分组赛嘅时候咧，唔俾你睇晒我最强嘅一啲攻击模式先啊，去到咧真系淘汰赛嘅时候咧，我先将咧自己最利嗰把刀咧攞 出嚟啊嚇，宰割你啊，或者咧淘汰你，因為嗱入到嚟淘汰賽咧就一場過啦，咁可以咧大炒對手，佢哋都會大炒對手咯咁樣，咁呢個都係歐洲國家杯有趣味嘅地方。咁啊留待啦，大家咧叫做繼續捱夜睇波嘅時候咧，就會睇多啲咧唔同歐洲國家杯嘅一啲戰報啦。咁當然啦，早上嚟講就會有呢個美洲國家杯啦。咁美洲國家杯都唔係場場都係令到大家心服口服㗎。你譬如講緊巴西都可以和波咧，你就知道巴西和哥斯達黎加嚟講都好似都係爭啲。頭先咧啱啱入直播室之前咧，美國同巴拿馬咧就打成1-1添㗎。依家最新嘅戰果都未 update 到字啊嚇。嗱9:00仲有場咧烏拉圭對玻利維亞啦，呢啲都係美洲國家杯喺朝頭早咧。就可以同大家睇睇嘅球賽都幾多嘢睇嘅。 係啊，其實巴西今屆咧喺美洲國家杯嘅表現都令人失望啊。咁啊，有啲咩理由咧令到佢覺得即係對一啲比較名次偏後少少嘅球隊，佢哋都係和波咁啊，都係差嘅。咁啊，球員亦都即係經常都失去咗個機會啊，射波埋滿嘅時候，嗰個量力亦都唔夠強啊嚇。咁其實面對住巴拉圭有少少老鼠拉龜啦。咁啊，反之哥倫比亞各場咧，其實即係每一場波佢哋都贏咗9嘅。咁啊，都幾好啊！呢一種叫做控球打法咧，咁啊都相當之犀利嘅。咁啊，會唔會就突然之間跑咗出嚟咧？哥倫比亞詹士洛迪古斯咁都有份踢啦。咁佢呢一場波即係幾場波上面，其實都見得到佢同嗰個球隊嘅融合咧都唔錯啊，咁所以會唔會突然之間啊，巴西同埋呢個阿根廷係咪即係叫做未亮劍咧？即係正如頭先阿歐所講，英格蘭咁樣，佢好似小組都係少少老鼠拉龜，我係唔俾你睇我隊波有幾勁噶啦。 同埋咧，南美波咧真係蠱惑多啊，真係要講。你睇下依家啱啱進行緊咧呢個美國對巴拿馬啦，咁你點估都係美國贏啦，係咪先？ 嗯， 巴拿馬依家贏緊2-1咯。 哦， 即係你有好多喺美洲。国家杯咧，你啲赛果真系唔容易估得到嘅。 其实美国咧世界排名我冇记错，应该系11 嘅。系啊，即系进步咗好多啦。系啊，即系早一两日，突然间我同阿嘉明同阿小白坐喺直播室嘅时候，好似琴日，好似讲开美洲国家杯话，喂，其实咧南美波真系你估佢唔到噶咁样。譬如加拿大又赢咗啦，赢咗南美嘅球队，我唔记得咗咩，一阵同你 check 翻。 咁啊，加拿大嘅都实力亦都越嚟越强啦。 强咧，未至于对同南美嘅球队，好老实讲，系咪先？北美嘅球队同南美嘅球队实力上无论点样都仲有啲分嘢。 不过我反而睇到咧呢个现况就系无论欧洲国家杯定还是美洲国家杯咧，就系一啲我哋传统好强嘅球队同传统我哋觉得普通嘅球队咧，大家嗰个嘅叫做分别或者嗰个差距咧系窄咗好多嘅， 收窄咗， 可能因为训练系统啦，又或者佢哋有好多球员亦都喺一啲好嘅联赛嗰度揾食啦，咁啊拉近咗大家个距离，咁变相。变咗有阵时可能踢波嘅时候咧，去到国家队嘅时候，大家嗰个方向会比较上保守啲，即系想摸下大家个实力先，会唔会因为咁咧？咁所以喺小组赛嘅时候都会有少少老鼠拉龟。 嗱，讲开拉近距离咧，都可以讲下咧，我哋香港啊同西甲嘅距离咧又拉近咗啦。迟啲有波睇啊，杰志对马体会 啦，系马体会嚟啊。 喂 ，OK， 特惠票120蚊有得睇、我赞赏啊老板，杰志啊老板五件，佢讲咧话其实今次咧都有啲门票收益咧，嗰啲得益。咧系爱嚟咧贡献翻喺港超联啊嗰个青训培训嗰个机构嗰度，咁我就觉得几好啦，咁亦都系one cup one team 啦，即系人生打过一对波就系黄杨大哥啦，咁啊嘅告别战啦，咁几好啊吓！喂，马体会方面啲劲人都嚟，基沙文嗰啲都承诺嚟，嗱出唔出场未知字啊吓，但系即系好多嘅，佢基本上暂时阿伍健先生讲咧话，都基本上 full team 嚟到香港马体会， 哇！ 系你 O 唔 O K 啊马体会？ Okay, 我觉得好实干型嘅球队嚟， 系啊系啊，即系佢唔系话好多好劲嘅球星啊，闪灵灵咁样，咁但系每个球员都系为咗。球队去到搏命，而且佢哋喺西甲嘅成绩一直以嚟都唔系差嘅。 同埋我几中意马体会嗰件波衫， 永远都系上游位置。 啊，讲开波衫，同你讲下日本队件波衫啦，观望两卖啦。但我最多朋友就系代购咗件波衫翻嚟啦，因为冇办法啦，即系太靓啦。当球衣同潮流品牌联成咧。簡直係行，因為佢有行巴黎時裝周啊，攞件波衫，即係有一個叫鈴木 唔知乜乜嘅球员啦，铃木嘟嘟嘅球员啦，你知依家日本好多球员都有铃木起头噶嘛，系咪先？旧时有铃木武藏啦，依家好似叫铃木花飞啊！我印象之中呢位球员，咁佢直情系一个球员当咗 model 咁样去行时装周。 有男女球员亦都分别有喺个 catwalk 嗰度咧，系完全冇通知传媒嘅情况底下去出现嘅。 即系靓，不过咧嗱，又讲少少实际嘢。我摸过上手个球员版咧，其实有几薄身嘅，所以你入边要着件打底衫，如果唔系都几透啊吓。 嗯， 即系呢个纯粹同 咁啊排汗好咯。 系啊，喂嗱，小白再讲埋呢一个，咁啊上阵不离父子兵啦、啊。大帝立邦詹士咧就喺 NBA 选秀嗰度咧，自己嘅儿子啊， 嗯 ，Bonnie 啊，55位咧顺位咧加盟咗湖人队，佢、 哦、 将会系 NBA 历史上边咧个阿爸同个阿仔咧 同一队、哦， 同时间打同一队，喺同时间、哦啊、可以一齐上阵、哦。 默契方面会唔会特别好咧？嗬？ 可能会啊，不过嗱，你作为爸爸啦，你会唔会喺球场上边，如果真系你试想象同阿仔一齐打波，会唔会特别激气咧？如果佢打得唔好，如果打得唔好， 如果佢已经系正选球员嘅话咧，我反而系谂点样去到大家互相配合，即系平时嗰啲默契咧。父子嘅默契就可以喺场上面用到，我希望系 希望唔好有吵架嘅场面出面啦。因为平时可能阿仔唔洗碗，跟住闹咗佢，跟住第二朝唔传波俾 佢哋都唔会洗碗嘅系嘛？ 我都知道，即系我估每个家庭都每个家庭少少嘅矛盾啦。我估佢哋又唔会好多矛盾嘅咁样。喂，讲埋呢个啦，咁 NBA 选秀会啊，咁啊，琴日个状元咧又系啊法国嘅小将，咁啊高中嘅状元啦，呢一位咧继啊云爷比马之后咧。利沙河啊吓，咁啊，俾咧亚特兰大鹰队咧，咁就以状元签咧选中咗嘅，咁啊，值得一提咧，被誉为小姚明嘅加拿大啊嘅中锋咧，周志豪咧，第九嘅顺位咧，俾灰熊选中，佢上季咧喺 NCAA 咧呢个普渡大学出战啊，攞到32分嘅，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位耀眼嘅超新星啦，咁啊，体育嘅报道暂时系咁啦，嚟紧咧会加码噶啦，因为嚟紧除咗系欧洲国家杯嘅战线如战在延啦，再加上就是巴黎奥运都差不多噶啦，到时咧小白同阿 O 咧就会揾多啲好料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不会跟你开战，让生活无恙；不会跟你反面，能养的自然也。相信我输一分，你会赠我一局闪亮。尽太多猜疑，太多尊严，爱到太痛苦，至发现可以输，但你觉可怜。我也怕战胜了会变了更失败，我以爱作武器，要将你溶解来和解，用一生写我投降书，你从前还愉快，不想再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捧实你。所以当我想到什么未原谅，把你一切丢人留在周末床上，门外几声轰炸，只有你知道的真相，谁忐忑之时怯慌之时扑向我，记得我愿意，不要哭怎么好意思，我也笑过了，会变了更依赖，我与你这世界绝不会停摆，谁摇摆就这么写我投降书，因为爱会 被爱撕破，被爱攻占，被爱。 的你的投降直到死，愿你落得原来被爱，但你别觉得输给你，我只输给明白爱，吞不下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几多次自我问我凭什么 光第一线 ，Vicky。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之前啊，在前一段时间咧，有同大家有讲过有关认知障碍、预防认知障碍的一些研究啦。 有啊， 系啦，就是系外国的研究嚟噶嘛，就是话我哋学一种语言。多啲唔同嘅語言學多啲咧，就會令到我哋嘅認知障礙咧就會減低啦咁樣。咁原來咧喺香港中文大學咧，最近喺佢哋咧都有一個新嘅研究嚟到去探討一下，做啲乜嘢可以令到我哋防止呢一個嘅認知障礙咧？咁其實今次呢一個嘅研究，佢哋醫學院嘅研究咧，一共邀請咗咧差唔多112位嘅老友記嚟到去參與嘅。咁佢哋 around 就係55至到75歲啦。咁佢哋咧本身咧係完全冇任何嘅認知障礙症嘅。咁佢哋係好叻豬啦，好強身健體添嘅。佢哋仲有一個習慣嘅，佢哋每一個人咧都係有寫開大字嘅。就是寫書法，係啦，咁然後咧就隨機將佢哋分開咗兩組，咁第一組 A 組啦，就係將佢哋每一日應該話每一個星期佢哋寫開可能一個星期寫一個鐘嘅大字加碼 double 嘅，寫可能一個星期咧就寫兩個鐘嘅大字咁樣，呢個就係 A 組。咁 B 組咧就係維持現狀。可能一個星期只係寫一次，就繼續維持一個星期寫一次，或者一個星期咧係寫半個鐘，咁就一個星期寫半個鐘係維持現狀嘅。咁分咗 A、B 兩組啦。咁當六個月之後，即係半年之後啦，佢哋咧，就攞去唔係攞佢哋，就分別邀請佢哋進行咗一個咧磁力共振嘅掃描。咁得出咗啲乜嘢嘅結果咧？見到原來咧。他哋分別加碼組同唔加碼組維持現況組咧，係加碼組咧，佢哋嘅協調大腦嘅神經網絡有正面嘅影響。 哦，即係寫多啲對舒緩腦退化症有幫助， 係 咪？ 係啦，咁而淨係咧維持現況嗰個咧係有減弱嘅現象。 哦， 係啦。 喂，呢個好啲添，寫大字好過傳統話打麻雀喎。 係啦，係啦。咁 打麻雀因為嘈啲啊，我純粹覺得，但係咧寫字咧。靜心啲啊嘛！ 唔係，打麻雀咧，你點樣都要湊夠四個人。 係啦，係啦。 但係我寫大字呢啲，我自己喺屋企做。 同埋你寫大字咧，冇乜風險啊！講緊冇乜風險係咩咧？你除咗啲墨咧，整到周地都係咧，你冇乜禮計嘅嘢。因為我自己婆婆真係當年有腦退化症啦，好理解到佢哋個生活個困難啊。有陣時佢哋好多嘢都未必掌控得到咧。咁你叫佢打牌咧，佢可以搞到成地都係麻雀㗎。係 跌耐啲。 係啊，咁我都明嘅。咁你搞到成地都係墨。墨水都系抹翻啫，你要稀释少少咯。但系如果佢有心机写，可以舒缓到，绝对系一件好事啊。 系啊，咁点解佢哋系会系针对住书法呢？原来书法系涉及到我哋嘅视觉空间协调，而且咧系令到佢哋会更加有专注力啦，同埋系一种非语言嘅记忆。咁其实咧，佢哋呢个报告研究咧都有话，唔系净系写书法噶，原来我哋日常生活之中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牵涉到呢一类嘅嘢噶。系咩咧？煮嘢食。 哦， 原来煮嘢食都系，因为都有协调嘅嘢，因为你唔可以加太多盐啦，你有步骤啦，园艺一样都可以，因为你要几时要去淋水啊，几时要施肥啊，全部都系有步骤嘅，有规律嘅。咁所以咧，其实只要我哋如果假设你已经做紧呢样嘢，试下 double 加码，咁就有助促进我哋嘅脑部健康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今日继续晨光第一线啦。这个环节继续有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早晨， 早晨好，大家好，星期五愉快，欢迎 晨光庆祝。嗯，咁啊，星期五咧系时候又系啊吓，咁琴日咧就睇咗大家嘅强积金户口咧，开始咧都明白啊，又讲咗一啲关于积金二嘅一啲资讯。除此之外咧，咁啊要 Dicky 咧预测一下啦。啊，上半年结咁样去讲咧，个强积金嘅回报昨日就讲咗啊，有啲地区跟随指数嘅一啲基金就跑得靓仔啲，有啲咧就争啲。咁好啦，我哋通常咧都系回顾完之后咧就预示一下有啲乜嘢机遇啊，喺下半年嘅叫做金融市场有机会发生咧。我哋虽然冇水晶球，但系都知道某啲月份有啲大嘅事件有机会发生。咁当呢啲大事件发生嘅时候，我哋有啲咩仓又应该要注意一下，或者系咪喺个MPF 嗰度可以做少少嘅调配得宜一下，或者平均一下咧，咁啊一次过都交俾 Dicky 帮我哋去分析一下，好唔好啊？唔该你。 好啊，又好啫。咁啊，寻日咧都即我都透露咗少少个人 MPF 嗰个嘅管理嘅情况啦。金额唔讲都好啦，咁都系客观嘅事实，都一个七位数字之余咧，亦都系新高嘅咁。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到MPF 咧，咁我谂上一日咧都有讲到就平衡三个，避免三个，就系单一嘅货币、单一嘅资产，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单一嘅即系话即系类别嘅一个风险。咁但系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香港的投资者呢很多时候就是怎样啊，就是跌晒落那三个单一那里咯，所有股票都是香港股票，所有的流动资产都是股票，而所有的流动资产和股票都是港元的，这样那真的整件事讲完了。所以呢这个就不是太理想的。那我们要怎样平衡这三个单一的风险呢？就最好就通过 MPF 啦，因为第一焗住要供啦，系咪供到退休啦？ 强制供款噶嘛，因为系啦， 因为个名字就叫做强制性， 系啦 系啦，一定要供嘅咁。咁啊，除咗你话你即系我疑问啦，咁啊另计啦吓。咁但系否则嘅话咧，如果喺里边你要拣选嘅话咧，咁当然啦，喺过去一年，即系如果尤其是半年，喺强积金里边你拣美股嘅比例越高。你肯定係越贏得多嘅，揀環球股票都係，歐洲就差啲，咁即係債券就再差啲，咁而穩定嗰啲以至保證嗰啲就基本上冇咩回報啦。咁同埋都講個重點就係，因為大家都要計條數，就係話你首先揀邊隻都好，你睇下你嗰個中介人嗰個管理年費貴唔貴先，呢個係第一個大家要睇嘅一件事嚟嘅。好啦，咁都講咗少少就係關於呢一個揀選 MPF 咧，要避免嘅事項就唔好有一個即係單一貨幣、單一資產同單一市場嘅風險之餘咧，咁我哋就要點啊？個思維就要分散啊嚇。好啦，睇埋嗰個所謂管理年費嘅因素，咁當然舊年到現在美股揸得多就贏啦，因為淨係美股就嗰幾隻巨頭啊，即係 Nvidia 啊、Microsoft 即係 Apple 嘅股價升咧，已經係令到三大指數屢創新高。咁再者咧，就係個別啲 MPF 啲美股嘅基金咧，揸呢幾隻股份嘅權重咧，亦都係甚至乎比起 S&P 500指數都仲要高嘅。咁所以就點解佢哋會好明顯地仲會跑贏到個整體嘅美股咧？咁同埋有好嘅回報咧？咁嗱，當然頭先歐都講過幾個重大事件，哇，係咪又總統大選，美股高處不勝寒咁，但係港股咧好似好低迷過後咧，而家又有啲反彈，究竟點樣揀啊？嗱，咁再教多大家有一樣知識性嘅嘢就係、是、MPF 咧，我哋每個月都要供款嘅，咁跟住僱主亦都會同你供嘅，唔講強自愿性先。咁即係換言之咧，其實咧係一個完美嘅咩咧，就係、是、一個平均成本入市法，即、就、係、是、dollars cost averaging 嘅，即係話我每個月都要供，係仲要係定額嘅添。所以其實咧，你唔需要太過理會嗰個市況高低，就算好香港而家差咗，長期只要係真係長期係好嘅話咧，你低位反而會累積到多啲累算嘅權益嘅。咁但係我哋都要判斷，即係究竟邊啲市場會係有機會喺未來會表現好啲嘅咧？譬如話，如果你話喺美國而家呢一刻，距離減息嘅週期可能會越嚟越近，但係佢未。咁呢個憧憬性嘅階段咧，好多時候都唔會話有個太差嘅表現嘅，同埋都要客觀去睇啦。啊，即係喺相關嘅指數裏面，又或者你真係揀選嗰只強積金十大嘅最重要嘅持股，咁其實大家都一定要睇下。咁呢十間公司首先好簡單，係咪你自己都想買嘅先？同埋你係咪自己都會覺得 佢哋嘅盈利嘅增長嘅動力潛力亦都會比較好咧。咁反觀譬如香港大中華地區嘅，雖然個回報表現又比較差，咁但係咧而家又有少少否極泰來之感，即係話如果喺過往，假如係全部都係海外資產，譬如話講緊歐美日啊、亞太環球啊，而冇香港嘅，冇大中華嘅，如果你而家問我喂，咁可唔可以配置翻少少咧？咁樣咁我嘅答案會話。你首先要計算咧，下個三個單一嘅風險先。你評估完個三個單一風險之後，你發現啊，大中華地區個所謂嘅投資嘅比例唔係話真係咁高啫，個 exposure 唔係太大啫。咁嘅時間咧，你話配置10-15%咧，我覺得係可以嘅。咁但係咧，亦都要睇翻即係另外一個關鍵重點就係話，如果你話配置，例如即係當然啦，其實我咧都入咗行都好多年啦，頭先都講啦，投資者教育工作都做咗20年。咁但係我而家都仍然係個 MPF 全部都係股票嘅，係冇其他成分嘅。咁但係喂，咁我又唔識揀喎。咁嗱，首先有個別嘅強積金中介人都有啲所謂嘅預設嘅基金嘅，即係佢睇翻你嘅年齡，睇翻你距離退休嘅年齡。咁就去幫你去揀選，咁呢啲所謂 default 咗嘅咧，就最容易去揀，因為唔需要你揀啊，佢幫你揀曬。咁當然啦，有啲唔好處就係有個別嘅營運者嗰個管理年費都係比較高昂啦，但係就即係免除咗我哋唔識揀而唔知揀啲乜嘢嘅風險咯。咁所以即係暫時嚟講，喺呢一秒鐘喺香港嘅強積金咧，咁我都會覺得選擇都越嚟越多元化，同埋有咗積金二之後咧，我個人都會認為，因為轉換平台係容易咗，所以我會覺得佢哋即係個別嘅基金應該都會慢慢咧去將嗰個年費咧係降低嘅，咁但係咧亦都甚至乎有個別嘅啲單一嘅營運商咧，可能同一個市場佢都有多過一隻基金嘅選擇，通常新出嗰隻咧個管理年費就更加低嘅，但係咧再仔細啲睇咧，基本上佢哋嗰啲基金涵蓋嘅一啲股份啊組合咧，甚至乎投資回報咧都好接近，因為其實同一間公司即使未必係佢同一個團隊嘅管理，咁所以我會想教大家就係話，如果真係要勤力啲嘅啦，話咧，即係除咗你話積金二啊，未知道即係係咪你個中介人都已經轉咗落去之外啦，咁亦都有香港投資者基金投資基金公會，咁呢個網站亦都有好多相關嘅一啲嘅基金嘅資訊，包括就係一個可以即係比較唔同強積金中介人同一類基金嗰個嘅投資回報啦，以至到咧佢哋以佢哋個穩定回報、總回報同埋呢一個穩定回報去俾呢一個評級嘅嚇，咁即係大家亦都可以參考一下，同即係如果你話評級高嘅咧，相對地即係亦都係可選性亦都會比較高。 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同我哋讲咁多关于强积金嘅新资讯咧。多谢晒 Dicky 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 Thank you，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不愿到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热爱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Now one, two, three, exit。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 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one, two, three, action！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手去如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在那刻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action！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是彻底，我要跳舞要高歌，跳到世界也许不冷静，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 action！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好，8:25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气温，相对湿度76%。咁啊，热辣辣仲有咩咧？就购物啦。咁啊，购物节咧下个月就登场啦，讲紧就系香港开心购物节啦，四大主题啊吓，咁就会不时放送俾大家啦。咁啊，讲下啲叫做官方嘅媒体，譬如贸发局啦，咁啊8月就会举行呢个美食博览啦、美与健生活博览啦，以及咧家电家品博览，合共咧4000张。免费入场门票咧，就送过俾咧唔同嘅香港市民嘅，咁啊真系 happy 啊吓！咪两位拍档先，中意买嘢啦吓， 梗系中意啦。 系啊，我真系好中意买嘢，我日日都要买下嘢先开心嘅，真系。 我想话我有个朋友咧，曾经佢系每一日出街，就算佢真系冇乜嘢做，佢都要去便利店咧买包纸巾翻屋企。 点解咧？ 佢真系有购物欲。 咁啊，喺香港一个消费嘅城市有购物欲都好正常嘅，不过我又唔会。夹硬买包纸巾都要买咯，即系宁愿储多啲钱买啲有价值嘅嘢啊！ 买朱古力都好系咪？ 买啲有价值嘅嘢咯，系啊！你谂下，有啲嘢冇价值就唔好买啦。我自己觉得，你起码嗰样嘢买完翻嚟，你有一天唔要佢都有少少 resale value 啊，少少都好啊，系咪先？嗱，除咗讲呢一个咧，咁啊，即系呢个，仲有呢个电脑节咧，就即将开锣啦吓，咁啊，8月23日咧就首办呢、這个一带一路。呢、这个软件博览，我、哦、呢、这个都几得意。 有分别咧，即系呢个同平时嗰啲电脑节 有趣、哦。嗱，小白你应该好有兴趣，因为你对 gadget 嘢同埋科技嘢都系前瞻啲，可以讲下俾你听呢一个。随时咧，你都会想入场去了解一下。嗱、首先咧，一带一路软件博览系乜嘢嚟咧？今时今日咧，好多软件开发商咧，其实除咗喺中东啦、越南啦，同埋泰国等地咧，都有一啲新嘅机构咧，其实佢哋开发一啲 app 啦、app 啦， 其實係好出位啦，好成功啦，或者你幾顧佢唔到嘅。即係如果今時今日咧，我哋有啲 call 車嘅 app 啦，唔係講緊香港有得 call 車嗰啲 app。你去到東南亞咧，咪有兩三個 app 咧，你專係愛嚟 call 車。上次 Vicky 可能去泰國都係用某啲啦，譬如 G 字頭嗰個 call 車 app 啦，譬如 B 字頭嗰個 call 車 app 啦。香港冇得用噶，香港亦都係唔合法嘅。不過喺東南亞就合法啦，而且係好便捷啦，而且你唔驚啲司機兜路啦。呢啲 app 咧都係東南亞去開發嘅喎，咁樣咁所以咧你就會發現，喂人哋咧喺開發軟件嗰度咧都幾叻啦。嗱，今次手辦嘅一帶一路咧軟件博覽咧就展銷商咧有120個㗎，匯聚咧一帶一路其他唔同嘅企業啦，包括咧智慧政服啦，仲有咧呢個流程優化呢啲解決方案啦，其實好多都係一啲 solution 嘅一啲公司。成日話咩叫解決方案公司咧？就係你有啲難題出咗嚟，咁嗰啲難題咧，佢用智能嘅方法幫你去解決。咁樣咧，即係優化我哋嚟緊嘅生活啦，亦都有好多 AI 生成嘅一啲工具。咁我都幾期待，其實入去睇下呢啲咧，舊時我哋入電腦節咧。買 keyboard 啦，買 mouse 啦，電競椅啦，跟住有啲好靚嘅 show girl 啦，呢啲就舊時嘅 買 SD 卡咯， 係啦，舊時啲電腦接必備啦，或者買啲數碼相機啊，買啲手機又話特價乜嘢，即係買啲 gadget 嘢，好實體嘅硬框框嘅硬件嘢。但係咧，今時今日咧，其實入電腦節咧，大家真係可以追求多啲軟件嘢。即係入到去咧，掃一掃個 QR code， 可能即時咧，你喺網絡付費咧買緊一個軟件，但係嗰個軟件咧就係喺呢個 event 或者呢個電腦節咧獨家嘅。嗰個 event 係嗰個軟件係可能用$5就已經可以幫你做到好多好多樣嘢嘅。咁可能係有呢啲嘢發生咯。我幾期待喎，其實往後講 APP 咧，真係可以幫到我哋好多。譬如琴日有個新嘅 APP launch 一個付費嘅，佢咧係幫你咧已經可以完整咁樣做到好多 PowerPoint 嘅嘢咯。係啊，好勁啊！琴日 C 字頭嘅一個叫做桌面發布嘅一個叫 APP 咧，琴日出嚟呢一樣嘢簡直震驚咗少少，即係大家中意做美術界嘅朋友，或者中意即係將你平時個 pose 砌得靚啲。不過冇辦法咧，人哋收費，即係礙於電台，我又唔可以講得咁多，但係自己又可以即係上網嗰度揾多啲呢啲資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访问嘅时候话，楼价有轻微上落在所难免，最重要系楼市保持较健康发展，避免大幅上落。设立之后，总体嚟讲，楼市处于较平稳状态。陳茂波又話：暫時無意就今年本地經濟增長預測作任何修訂。下半年盛事同外展活動多，政府總體研判經濟活動會較上半年有力。佢話：疫情之後，市民同旅客消費模式都有轉變，業界要思考點樣提升服務同改變產品，刺激消費意欲。特区政府正系向中央争取适当调整内地旅客购物免税额，时机成熟会有公布。陈茂波强调，国家对香港有坚实支持，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无可置疑，香港亦都有自身优势，对外派人员有吸引力。欧盟同乌克兰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期间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欧盟承诺将会在武器交付、军事训练等9领域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协议由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泽连斯基在感谢欧盟领导人的时候说，乌克兰为等待这项历史性成果已经等待已久，又指出需要采取下一步措施，包括防空措施，强调乌克兰在战场上迫切需要防空能力。 米歇爾在社交平台說，歐盟承諾將會幫助烏克蘭保衛自身安全，抵禦動盪。協議的簽署進一步證明了歐盟堅定不移地長期支持烏克蘭的決心。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俄羅斯部隊沒有能力在烏克蘭戰場上取得重大突破，而烏克蘭的重心打擊就對俄羅斯造成重大損失。斯托爾滕貝格在接受法新社訪問的時候說，俄軍在今年春天和夏天再次嘗試發動攻勢，但到目前為止只是取得微不足道的成果。他又指沒有任何其他跡象或者理由相信俄羅斯有能力、有實力取得重大突破。雖然俄軍很可能會繼續推進前線並且進行空襲，但是可以看到烏克蘭部隊能夠堅守陣線，並且能夠繼續對俄羅斯造成嚴重損失，無論是在前線抑或是重心打擊。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9,594點，升2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60.69，瑞士法郎0.899，加元1.37，人民幣7.269，英磅對美元1.265，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25.62美元，賣出2325.94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初時有一兩陣雷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仍然酷熱。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啦。咁现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凤舞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快线封闭，车龙去到呈祥道近苏屋村。重复一次，就是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凤舞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未清理好，龙尾去到呈祥道近苏屋村。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狮隧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的车龙到游丽村，狮隧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路入口的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大埔道落旺角近住美河流车多，车龙去到苏屋村，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到新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到泥围，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扫管笏慢车龙尾去到三圣村。咁仲有北大屿山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交通繁忙，出九龙方向嘅车龙去到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而入机场方向嘅龙尾去到欣澳石滩。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常胜街系有水务急收，常胜街近住德兰中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近年多咗好多朋友入手一啲多功能衫裤，究竟清洗同埋保养方面应该点做好呢？ 手洗就当然系最好啦，因为减低佢嗰个衣服嘅损耗啦，咁其实系会最好，因为其实防水衫其实佢都系一块布料，佢面上面再加多一层嘅防水涂层嘅啫。咁如果越少嘅摩擦嘅话，其实对件衫嘅保养系会越好嘅。 要了解多啲多功能衫裤嘅资讯，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五我都做得到，今日呢就是一起分享一下有关舒缓压力的方法、你们是会怎样去舒缓自己的压力呢？ 舒缓压力的方法都有很多的、你说老土一点的，你说喝杯东西啊，又或者做运动，这个都是传统，最后听音乐啊这样。如果你问我自己真的舒缓的话呢，我们的工种因为很多时候都要听东西、所以我未必真的会从听音乐开始的，因为有时候你音乐听听下咧，会谂咗做嘢嘅、啱只歌几好夹、咁写得即系会做好多呢啲咁嘢，所以反而咧，我自己嘅工作嘅关系，所以我舒缓压力嘅咧，就系会搵个地方，好安静咁样坐低喺度，可能会阅读一下啲文章啊，咁又或者喺一个宁静嘅空间入边咧，个人咧会慢慢咧。由个脑筋好多杂念变成咧就好单纯嘅感觉嘅，咁、我觉得呢一种就已经系属于一个几好嘅减压嘅方法，同埋香港本身咧都系一个几热闹嘅地方嚟嘅，咁我谂大家喺热闹嘅过程入面咧系好开心，不过咧要静一静翻嘅先，因为个脑筋咧有阵时都要平衡翻嘅，系啦，有嘈嘅，亦都有安静嘅，咁个人咧你先可以更加享受热闹嗰个感觉啊！ 我中意打波、即系打篮球，系啊，流一身汗，我好开心。依家就近呢一两年就少少中意咗打高尔夫球，我终于明啲人点解中意啲咁闷嘅嘢， 因为高度集中， 系你好 focus 嘅身体啊，好知道自己啊，我系用紧呢个肌肉，跟住条腰要点样扭，只手要点样摆。咁你篮球唔系噶嘛，你由细到大已经有一个muscle memory 记住咗啦嘛，咁所以即系个系统好唔同咯，咁所以我觉得几放松，即系个脑完全谂唔到其他嘢噶，打波嘅时候 系就好放松啦。 你咧？ 我自己咧就系得意啲嘅，由细到大都系嘅。中意打扫房间， 我中 意做家务啊。咁原来睇翻，原来做家务咧，点样都可以有一个正向嘅习惯或者正向嘅行为。 喂，首先好咧，你肯执嘢已经系好好啦。对于我呢啲，系啊，对于呢啲。即系我呢啲唔执嘢嘅人咧，身边嗰个人如果好中意执嘢，其实冇乜所谓嘅，好 happy 嘅咁。 唔系啊，原来有心理学家讲过啊，原来当你真系觉得哎呀有好多嘢唔开心啊，又或者有压力嘅时候咧，你去执屋，你去清洁一下你嘅屋企，原来系会跟住成个过程咧而有所变化。 哦，呢、這个我都承认啊， 心态都有啲变化， 系 啊， 因为啲嘢你整干净咗咧，有咗条理嘅时候咧、你个心入边都会觉得啲嘢系顺畅咗， 系啊， 用呢个顺畅咗嘅感觉带动咗你嘅心理咧，可以吞翻正。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个方法都几好，同埋有阵时你去到屋企咧，见到杂乱无章咁样咧，你个人都会攰啲。 系啊，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见到 成地玩具咁样， 成地头发咁样， 咁咪肥佢哋咯，快啲执玩具， 或者你忍到你一齐执咁样咯，系咪？咁所以啊，今日星期五啊，咁应该系放工之后咧，都要好好放假嘅，可以同身边嘅朋友咧，可以讲下，分享一下究竟你嘅减压方法系啲乜嘢？如果互相参考一下，就尝试一下用朋友嘅方法嚟到去减压啦。 好啊。 相信而家每一位出门口之前都会照一照镜，执一执自己嘅仪容先。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镜究竟系点样发明？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实在远古的时候人类是没有镜的，所以他们会找其他的方法来看看自己的仪容，例如在一个平静的水面上看自己的倒影。后来原始的人类就发现到一种叫做黑曜岩的石头，它可以将它磨到好平之后就可以照到你的样子。这个也都是最早的石镜，而去到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古埃及人也都掌握了青铜的生产技术。他们发现只要将青铜板磨到很光滑就可以照到人了，于是也都出现了青铜镜。去到后来13世纪初的时候，意大利的玻璃厂非常发达，特别是威尼斯城的玻璃。1317年他们在试制彩色玻璃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加入了二氧化锰可以令到玻璃变得更加清晰，于是就发明了透明的玻璃了。有了透明玻璃之后，工匠亦都开始试下用玻璃来到整镜。首先他们就将金属板磨到很平滑，然后再将金属板和玻璃合埋。不过这种镜很快就会变得非常之模糊，因为空气和水分会渗了下去，令到金属板氧化。所以在1508年的时候，意大利的达尔卡罗兄弟就成功研制了实用的玻璃镜。他们先用石箔贴在玻璃面上面，再倒上水银，因为水银是液态的金属，所以会好好地溶解了石，慢慢就形成了一层很薄的石和水银的合金，令到镜可以长期保持光亮。不过制造这种水银镜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水银还要有毒。所以去到1843年的时候，德国科学家就发明了动人的玻璃镜。而去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亦都发明了铝镜，在真空入面蒸发铝，令到铝的蒸汽可以凝结在玻璃上面，形成了铝膜。而这种铝镜平价耐用，亦都成为了现代镜的标准。 声音偏碰任意飞，粤语歌声挑选送着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淡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 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淡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有 Albert 哥哥的我是 DJ， DJ 挂住你 everyday， 啱噶呢首作品咧就提提你啦，只要你咧年满16岁啦，对广播同埋多媒体行业咧充满热诚啊，立即咧报名参加由香港电台主办嘅我是 DJ， 成功啦入围者咧将会接受咧历时3个月嘅训练嘅，报名网站就系 rthk.hk， 我是 DJ 嘅专业你就揾得到啦。 晨光警盛。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今集我们有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温碧仪 Joey， 咁啊同各位听众更新一下咧实行咗半年嘅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嘅最新情况噶。咁啊俾大家知道呢、这个机制可以点样帮得到大家，唔好堕入骗局噶。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Joey， 咁啊，关于呢个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啦，啱啱睇过下佢嘅有关资料，呢、这个制度咧都几好噶，咁啊，社交媒体都有蓝剔同埋绿剔，俾市民咧了解发送人或者账户持有人嘅真实性。咁我哋呢个制度系点噶？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一下咧？ 当然可以啦。其实呢个短信发送人登记制系为咗令市民容易识别短信发送人嘅身份而设立嘅。所有参与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计划的公司或者各大机构都会有个井字开头的信息号码发送信息给本地流动服务用户。 咁即係我哋平时收到 SMS 信息嘅时候，只要睇到发送者嘅号码前面有个井号，就代表佢係参加咗呢个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嘅实名公司或者机构。 是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钓鱼骗案的受害人遇到一些虚假信息的时候，是很难发现信息的来源是不是一间真实的公司。因为骗徒模仿这些公司或者是各大机构做出来的假连结，真的很难分到真伪。通常他们只是差一个字或者是大小街不同，有些甚至会扮成一模一样的串法。如果不是非常仔细去看，其实真的很容易就会信以为真。因为现在骗徒的电脑技术要模仿一间公司的真实性真的非常之容易。 哎 ,Joey 啊，我真的试过收过几次差不多是假冒的短信。他假扮一个 W 字体的社交媒体，说我的账户被人盗用了，叫我按入去他的网址去重启账户。当时好彩我留意到他用两个 V 字去扮 W。咁啊，另一次咧就直头冇咗一个英文字，呢啲手法咧真系层出不穷啊！ 冇错啊，如果一个唔留神，真系会以为短信内容系真噶，佢会叫你揿入啲网址，就会入咗骗徒嘅网，会要求你输入个人资料，又或者系银行户口，又或者系信用卡资料啦。但系其实全部都系一个骗局嚟。 仲有啊，我都试过咧收过呢啲连结嘅信息噶，话某啲积分就嚟到期，要我揿入去续会。不过咧，我都好少参加呢啲积分计划。嗱，我自己平时咧上网购物消费咧，都好少会登记呢一类型嘅优惠计划嘅，所以我就冇理会到。后尾咧，有个朋友同我一样收到呢啲信息，大家讲开先至知道，原来系同一个嘅假信息嚟嘅。好彩我嗰次就懒，我冇去登记。如果唔系啊，可能我都系一个受害者嚟噶。 其实每个人都可能受骗，只系未遇啱一个令你落搭嘅剧本啫。现在的骗徒手法真是令人防不胜防的，所以警方有鉴于此开始积极推动这个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度。 是啊，听说这个制度的而且确可以帮到很多忙。那其实这个登记的机制又是由几时开始的呢？ 其实这个短信发送登记是由2023年12月28号已经开始实施了，主要是电信服务供应商、各大银行和政府部门已经参与了。试行一段时间之后，而家就开放俾各行各业加入。如果有兴趣加入呢个计划嘅公司或者系机构，都可以喺通讯办提交申请噶。 诶 ，Joey 啊，我觉得呢个制度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咁以后咧，我哋收到呢啲嘅信息嘅时候，只要一睇到有井，我哋就会知道佢系实名登记咗嘅公司。咁对于各大公司同埋机构传嚟嘅信息，市民都可以更加安心去到睇啦。 是啊，市民如果以后收到冇井字开头又声称俾电信商嘅 SMS， 附上连结可以一律小理。如果真係要进入呢啲连结嘅话，就真係要多加小心啦。 咁样呢真係悭咗市民好多嘅时间啦。但係唔知而家有几多机构同埋团体参加咗呢一个嘅制度呢？ 直到呢个月初，我哋总共有239个机构同埋公司发送人登记咗。而佢哋当中有70间係嚟自银行业界，54间来自电信业，53个政府机构，而来自其他行业的机构都有62间。 那不知道你们 ADCC 又有没有加入呢？ 哦，我们警方的反诈骗协调中心也已经率先在上年底加入登记制度，我们的提示短信会以井 ADCC18222 作为发送人的名称，大家要认清楚啊。 之前我留意到有騙徒假扮 ADCC 發假的訊息行騙，通常反詐騙協調中心會什麼時候發送這些訊息給市民看的 呢？我們現時的反詐騙協調中心會發送 SMS 短訊給騙案受害人，警示和給建議，期望更有效防止公眾受騙和減少相關的損失。而這個是我們自去年5月起和12間零售銀行合作推出騙案預警計劃的主要一部分。警方會通過電話、SMS 短訊或者調派警務人員親身聯絡有關的潛在受害人。 成日都說防患未然，警方現在真的將防騙推到去另外一個層次。 是啊，這樣做才可以好好保護市民的財產不受損失。我們政府各大部門都想盡辦法去保障市民。其實在任何情況下，當市民收到來歷不明的訊息都要提高警覺，千祈不要隨意向任何人提供個人資料，特別是銀行戶口或者信用卡資料。當見到一些超連結，千祈不要嫌麻煩，記住要自行登入官方的網站，再重新去找多次。 哎 ，Joey 啊，咁我哋又点样去查证呢一个发送者佢系咪真系登记咗喺呢一个嘅制度底下嘅咧？ 哦，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呢一个制度系由通讯办去设立同埋维护嘅，所以咧，我哋想查核一下发送者嘅资料，我哋只要去到通讯办嘅网页搜寻已登记嘅短信发送人名称就可以揾到噶啦。 咦，咁都好方便、啊。起码以后我收到信息见到个井字都可以放心详细睇下有啲咩资讯啦。 係啊，但係因为呢个登记制唔係强制性執行，所以大家收到信息嘅时候都要加倍小心去留意㗎。喺呢度我都借呢个机会向各大机构或者公司呼吁一下，尽快去登记呢个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啊。其实对你哋公司向公众嘅形象同埋信任度都可以有一个正面嘅提升影响。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咁你又讲得啱啊！参加咗呢啲计划嘅公司，就好似受过政府部门认证过咁样，公众就会更加信任佢哋嘅资讯。除咗有呢啲等级制度之外，市民仲可以用啲乜嘢其他嘅方法减少接触到骗案嘅机会呢？ 预防电话骗案，其实市民都仲可以用其他坊间嘅一啲方法，譬如通讯办都有推荐过一啲来电过滤嘅应用程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当用户安装咗呢啲拦截嘅软件，咁佢哋嘅手机就会自行拦截一啲名册上已经登记咗嘅垃圾来电，从而可以减少市民接触到骗案嘅机会，其实都几可靠噶。 我知道咧，市面上都有好多呢啲程式可以俾市民下载使用噶。不过如果市民想安装一啲官方嘅电话过滤流动应用程式嘅话，你哋唔知道又有冇啲咩推介呢？ 暂时我哋就冇一啲政府开发嘅拦截软件嘅，因为市场上都有好多成熟嘅软件，同埋我哋警方亦都推出咗防骗伺服 App 流动应用程式，同埋防骗热线18222协助公众辨识诈骗。 咦，呢、這个防骗伺服 App 其实我都已经安装咗噶啦。最近咧，你哋喺社区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宣传噶，我喺街啦，同埋港铁站都一样会见到噶。不如趁住呢一个嘅机会，我哋再介绍一下呢个应用程式嘅资讯啦。 警方防骗伺服 App 现时的使用率非常广泛，亦都好可靠，可以自行识别可疑来电，提醒来电风险评估，侦测可疑网站功能，被公众及时举报来电或者网站平台。其实只要市民花少少时间去搜寻一下，核实一下资料，已经可以避过好多骗案同埋骗徒接触嘅机会噶啦。 咁又系，无论你开发几多个嘅应用程式出嚟，其实咧都好睇个用家肯唔肯去用嘅啫。咁而家无论坊间同埋政府都设立咗咁多嘅预防措施，都需要大家自行去行多一步，去核实一下，咁就可以避免堕入骗案啦。 系啊，考虑到呢方面嘅原因，而家为咗顾及年长嘅市民，通讯办亦都向唔同嘅流动网络供应商呼吁，可以为长者免费代为安装一啲拦截软件。 听落去都几好，照顾埋老人家嘅需求。 啱啊！旧年部分流动网络供应商已经率先为65岁或以上长者客户免费提供来电管理组合。今年我哋再下一城，而家将受惠人士年龄下调至60岁。到咗60岁嘅市民就快啲向你哋嘅网络供应商查询同埋安装啦。 供应商帮手免费安装，其实已经好方便噶啦。 咁就太好啦！今集咧，我哋又学到好多嘢啦。听众朋友都要记住，想知道更加多防骗资讯同埋网络罪行嘅最新消息嘅话，就可以上反诈骗协调中心www.adcc.gov.hk， 以及咧就系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嘅守望者网站 cyberdefender.hk， 咁啊知道而家最新嘅骗案手法同埋防骗小贴士啦。今日好多谢 Joey 同我哋分享咗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度嘅资讯。咁大家记住收到任何短信都要保持警觉，唔好做下一个受害人啊嘛。又去到节目嘅尾声啦 ，Joey，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揿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再捉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啦喂，贪心会害你一世。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留意翻咧，琴日啊，美股嘅表现系点咧？市场观望啊，即将公布嘅个人消费开支，即系 PCE 啊，平价物价指数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反复系靠稳嘅，道指有得升，升36点啦，标普500指数升4点啊，纳指升53点啦，大型嘅科技股咧普遍都系向上升嘅，包括亚马逊啦，再创新高，升咗2.19% 啊，港股 ADR 要跌啊，跌103点啦，大型蓝筹股嘅个别发展啊，某一啲咧就持平啦。大科技股咧都系有显著向下嘅迹象，咁睇嚟咧，市场如果咧琴日跌咗370几点底下咧，再下市咧应该去到17500点嘅水平啊，咁希望唔好咁发生啦，系啊，亦都寄望咧七一有一啲咧好嘅礼物啦，好等我哋香港市民或者香港嘅股民们咧可以咧乐在其中啊，咁就开心啦吓。好呢、這个时间咧可以呼吁下电话 ，Vicky， 冇错啦，呢、這个呼吁咧唔系今日，今日咧就已经有听众噶啦，呢、這个呼吁。是预约开放下星期的7月1开始下星期的 booking， 好像在 booking 那些 facial booking， 但我们 morning call booking， 如果你有任何的朋友啊家人啊生日啊又或者一些的周年纪念日啊甚至啲开心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的都欢迎大家呢打上来1872388跟大家预约做个 morning call 下星期的下 好1872388打个电话来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嚟到我哋大壮咪环节入边啦，电话旁边咧拨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啊，最近唔知道你有冇挨更抵夜啊？因为点解呢？ 夜晚嘅时间啊，欧洲啊多项赛事啦，朝头早啊美洲方面有多赛事， 梗系要留意啦，呢啲国家队嚟噶嘛，睇到最后，咦，虽然咧葡萄牙出到线，但系阿斯罗定斯朗咧，话嬲到踢水樽啊！ 哎呀，系啦，嗱，斯朗呢头咧就咁嬲啦，嗰头啲英格兰球迷就都嬲啊，不过嬲到抌水樽之余咧，仲有啲部分球迷可能啲球赛又闷得滞。竟然间瞓着咗啊！阴公， 个教练有名你叫啊嘛，叫只鸡啫嘛，即系闩埋门噶嘛。不过写就写，净系南边好似全部闩埋门，大巴咁嘅样嘛。 系啦，咁啊真系难搞啦。希望啊嚟紧嘅赛事会精彩翻多啲啦。 有好嘅教练就会啦。你见到奥地利啊，竟然啊脱胎换骨咯。 哦，系吓。 咁啊，大家再继续睇埋下一回嘅赛事啦。 啱啊，十六强啊，希望有更加多好嘅戏码啦吓。好啦。咁啊，法庭方面嘅消息咧，咁啊，当然个星期都会有 update 啦。唔知道今个星期喺法律上面有啲咩有趣事情同我哋讲下咧？ 今个星期咧，法庭啊，应该比较多人留意，就会系嗰个47人案件审结啦。咁审结之后咧，就做求情啦，有啲被定罪嘅被告吓。 系。 咁啊，呢啲案件其实咧都比较新啲嘅，即系话过往咧。就比較少啲有咁嘅情況係咁樣檢控啊之類咁啊，咁其實整個即係社會嗰陣時啲事件咧，都帶出咗一啲新嘅事物。你話對咩法律有冇改變？唔係改變，係有啲新嘅東西走出嚟，可以慢慢講嘅。 哎呀，請問嗰啲係咩嚟嘅咧？ 嗱，譬如咧，而家呢啲47人案咧，大家其實睇全部都睇到嘅啦嚇。不過判案嘅時候咧，即係判刑嘅時候咧，啊分等級 嘅 喎。 咦？竟然間有啲咁嘅事，即係按照住佢哋嗰個嘅刑期有分等級啊？ 要嘅，因為如果分咗等級嗰啲角色嘅時候咧，個刑期會有係輕重，因為高中低啦，分三級制啊。 係係係，哇！喺都有分咁多級啊嚇，冤問其長。 嗱，因為過往咧就係傳統嗰、那個就咪叫普通法嗰啲嘅，即係香港嚟講咧。就類似跟翻以前英倫嗰啲咧，就係檢控方咧，通常對於嗰個判刑咧，就唔會可以有咩意見俾出嚟嘅。即係唔係有時候你睇到話美國有啲法院咧，就其實嗰個控方有個要求咁啊，可以話一定要判幾多幾多噶嘛。咁但係調轉咧，就係英式呢只咧，就盡量避免嘅。即係判刑呢樣嘢咧，就完全由主審法官決定啊。大家對比一下，就有時候咧，就美國有啲州份咧，我唔知個聯邦法院咪個個都係咁啦嚇。咁但係啲州份見到咧，就仲可以揾，即係譬如係謀殺案咁咧，嗰啲死者家屬啊出嚟仲有嘢講俾法庭聽，咁啊香港啊絕對冇咁嘅事㗎啦。 哦，咁啊呢個我又真係唔知，可能美國嗰邊我又真係少留意啦。咁原來受害人嘅屋企人咧都可以出嚟講咁多嘢嘅喎。 是啊，咁但系呢啲就香港嚟讲就系完全冇啦。你话调翻转，被告人嘅家属咧就写求情信咧就屡见不爽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又唔会话企出嚟讲嘅咁样。 系啦、 啊， 咁、香港咧就叫做咩？最多咧就系话有时候啲判刑嘅案例咧，嗰个主控官咧就攞出嚟吓，佢唔系话可以想话左右个法官判几多，而只系话咧过往。判刑的案例是咁俾佢參考嘅啫，咁啊， 淨係俾求情信又有好處嘅。如果唔係下下即係好似其他地方咁樣，成班人出嚟個個講一句咁，都唔知幾時先至可以判刑，同埋有搞到好似六局大封上咁。 即係大家嘅尺度尺寸有啲分別啦。 嗯， 但今次就唔同啦，今次咧變成咗就係由於分開三級制咧，咁第一就係辯方求情嘅時候咧，就話係自己個客仔咧。就唔係屬於高級，最好就唔係中級添啦，屬於低級啦。咁啊，嗱呢個角色嘅問題咧，其實過往審案啊，實都會有嘅，譬如嗰啲打劫案啦咁嘅樣嚇。咁啲主謀嗰啲梗係一般係會重啲嘅。譬如佢揾幾個細路幫下手啊，打完劫之後咧就附近所謂把風啊，即係逐啲講睇水啊，又或者睇有冇差人嚟啊。或者幫手擔擔抬抬嗰啲嘅搬開曬啲嘢啊咁，相對個角色可能係叫輕微啲啦咁啊，咁即係主謀判10年啊，可能啲其他啲比較同謀者就會輕啲，輕翻幾年咁嘅樣。咁但係咧就冇明文規定嘅，咁今次咧就見到報道啦 咁啊，因為人數眾多啊，法庭咧仲將嗰啲被告人咧分開唔同嘅日子咧，係做求情咁啊，過往都少見嘅咁。 係咯，即係人數太多，去到呢方面咧，都係要用翻其他方法喺度處理。如果唔係，即係都唔知點樣排好啊！個庭其實係咪有冇咁大，同時間容納到咁多人㗎？ 你走就啦，因為一日之內都因為大家都。各自各都講唔短時間啊嘛，咁好過話四十幾人坐曬喺度，咁其實一日做得十個嘅話，其他三十人咪即係白等咁嘅樣啊，都有個原因嘅嚇。係 啊， 就睇到咧就係、是、啊呢、這個啊大學教授咧嚇，咁 啊做求情先啦咁。咁佢嘅代表律師咧就係、是、力陳咧就話咧，佢嘅角色咧就唔係屬於啊即係、就是、主謀嗰啲嚟㗎啦，咁啊講到咧仲係。屬於比較低層次嘅咁嘅樣，咁就咧就當然係人人聽到就未必一樣咁嘅反應啦。咁、而主審嘅法官咧，陳官都問控方：喂，咁究竟你哋嗰啲四十幾人，你哋點分啊？邊個係高啊？邊個係中啊？邊個係低咁嘅樣？ 係咯，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可能都要問㗎。咁成件事就會出嚟啦。咁大家都知道你一個 party 入邊。都有唔同部門㗎，有唔同崗位㗎嘛。 咁啊，主控方面就話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困難嘅問題。咁啊，阿陳官都係出名嗰時直言啊，咁係啊，喂，咁梗係法庭問得嘅，即係困難問題啦。 係啊， 咁啊，諗下邏輯上都係喎。二嘅問題就法庭唔使問啦，係咪？ 係咯，件事都擺咗上法庭啦，佢都想知道個究竟啫。 係，咁啊，當然啦，過往咧，正如頭先所提就係話。真係控方就好少就住啲刑責咧，係特別陳詞，即係話邊個判重啲，邊個判輕啲噶嘛。咁但係隨住即係啲法例咧，睇下法律咧，就好似社會啲事物咁啦，成日會變噶嘛。你係咪日新月異都好咧？係有適即係適時咧係會更改嘅咁啊。等即係大家睇點樣。跟住嚟進步啦， 啱啊！與時並進呢四個字咧，其實唔單止淨係我哋日常生活啊，法庭啊又好啊，或者係學習上都係一樣啊。 日常生活咧，就其中一樣嘢，我哋揸車嗰時咧，導航啊嘛。咁樣導航咧就會有聲音噶啦。 係啊係啊。 咁啊，講到去法院咧嘅時候，你係叫做啊，即係輸入咗話去法院咧咁，啊佢會出多兩句説話喎。 係咩？ 有時候就話啊。高等法院呢個時間咧，可能仲未開始營業啊。有啲時候 唔係淨係餐廳先咁講嘅咩？大總咪 有啲時候就話啊，個法院可能已經打烊。 哦，咁樣噶？ 咁我諗咧，即係有關嗰啲公司啊，啲方面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咪即係有少少嘅啼笑皆非啊嘛。 係啦，法庭好似即係做生意咁啊，唔係幾好啦。 一個呢啲嘅服務啦，另外一啲咧就係啲廣告啦。咁成日聽到就零糖飲品，咁係咁啱咧。朝頭早咧嚇，即係食早餐嗰個茶檔咧，有兩父子啲精靈嘅咩 funeral musician 啊，嗰啲即係做嚇禮儀師係嘛？ 係啊係啊，禮儀師。 我一問佢兩父子喂，乜嘢係零糖飲品？可能佢哋做嗰行咧，特別留意就哦咁啊，係咪菊花茶啊、紫盒啊？ 哦， 系 zero sugar。 哎呀，真系，我都初头以为系菊花茶，咁啊零糖饮品啊，系啊，而家市面都越嚟越多。 系有时候就注意一下啦，系咪啲用字咁，有啲人听咗未必特别开心噶嘛，啲老人家好顾忌啊，系咪？ 系啦，你话做我哋呢行就话啫，嗱，我哋做广播成日都系食字嘅，不过食到有阵时唔吉利啊，啼笑皆非，其实我哋都要谂办法避一避先得噶。 系咯，即系仲用说话揾食就特别要小心留意啦。 咁啊，梗系啦， 个人有一个啱听都冇咁好咁。 系啦，咁下个星期我哋又揾下其他法律嘅议题，又大家一齐研究研究，咀嚼咀嚼啦吓。 好，唔该晒小白， 唔该大仲威，拜拜， 拜拜。 有多啲唔同嘅颜色，都系会令到我哋开心啲，个人精神啲。但系其实大多数嘅颜色都系由有害嘅化学物质制作而成，好似系衫啊、化妆品、染料等等，当中嘅颜色都系嚟自于石油化学产品。但系随住大家越嚟越重视环保，喺颜料嘅范畴上面都有唔少嘅变化。而呢种嘅变化就系用咗古法嘅染料，再加啲新创意，就系将厨余制作自然嘅颜色啦。 睇翻以前，其实颜色都系从植物又或者系矿物质之中提取出嚟。由于每一日都有太多蔬果唔要，所以有好多位艺术家、科学家共同研发咗一个装置，佢可以将厨余变成颜料。整个过程首先要将水果又或者蔬菜去皮，煮滚咗之后就会形成咗环保材料，之后倒入一个容器当中，喺水泵同高压空气嘅帮助之下，液体就会变成雾状，透过热度蒸发之后就会留低唔同颜色嘅粉末啦。好似系柠檬就会制作到黄色嘅粉末，蓝莓就有蓝色嘅粉末，菠菜就会有绿色嘅粉末等等。呢啲 100% 嘅天然色素可以代替到市面上面有害嘅化学物质颜料，大大咁样保护到我哋嘅环境，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将厨余升级再做添。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忿，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到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共要是执穿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一圈飘向理想过，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窝，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奥，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干扰时针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 名字是林志乐啊，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年轮海》，同大家讲咧一节嘅特别交通消息啦。北大屿山公路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嘅。近住深水角配电站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嘅。往九龙嘅龙尾去到边啊？近住大濠湾啊，往机场嘅龙尾咧就喺青屿干线啊，近住收费广场嘅。咁所以咧，如果听紧广播嘅你啦，即系要去机场咧，就预留充足嘅时间啊。如果唔系咧，即系啲飞机嗰啲航班嗰啲嘢咧。有你自己延误咗咧 ，catch up 唔到架飞机咧，咁就麻烦少少啦。希望大家咧都注意翻个时间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啦，咁星期五嘅时候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阿昌昌，早晨昌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五啦，咁今日夜晚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精彩节目呢？ 咁啊，先送俾大家由7:35夜晚噶，咁又有以事论事。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咧关心一下，好多香港人都关心嘅议题啊，就系呢个 陸路口岸嗰啲交通安排啊。咁啊，話説咧，政府啊計劃將部分港珠澳大橋嗰啲港澳私家車就常規配額咧，就開放俾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香港註冊公司去申請。 有啲咁嘅事喎，真係 冇錯啊！咁啊，呢個運輸及物流局嘅副秘書長啊麥振宇咧，就出席咗呢個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嗰陣時咧，就話呢個新方案咧就可以增加彈性，俾更多人受惠咁話。咁啊，如果想知道呢一個申請嘅詳情啦，呢個進度啦，咁啊記得留意今晚嘅節目啊。咁啊，另外啦，以事論事咧，今晚亦都會訪問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啊，佢會分享下咧對社工註冊條例修訂有啲乜嘢意見，亦都會講下咧對呢個青年問題嘅關注。咁啊，關心呢兩個議題嘅朋友，記得今晚7:35要留意節目啊。 係啦，咁啊條橋如果真係開放曬俾咁多人用嘅話咧，咁當然起咗喺度啦，能夠經常用嘅話，促進大家嘅繁榮穩定係好事嚟嘅。咁就最緊要咧，就係研究埋嗰個擠塞嘅情況啊。咁啊，到底喺啲大時大節嘅時候，我都見到啦，有啲樽頸位嘛，解決埋嘅話咧，咁啊更加好啦。好，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嘅議事論事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係仲有星期六嘅時候都有好節目可以介紹俾我哋話唱。 冇錯，咁啊，聽日傍晚6:30咧，有睇得見聽得到呢一個共融節目嚟嘅。咁啊，聽日嗰個題目咧好有趣，叫做橫台山下。咁啊，橫台山嗱，由我哋五台山人講下橫台山啊。 係咪元朗嗰邊噶？ 係啦，橫台山咧喺元朗八鄉，係八鄉一條圍村嚟嘅。咁啊，一個俾真係本地人居住講客家話嗰啲圍村。咁但係咧，近呢十幾年好有趣喎，佢慢慢咧就入遷移咗好多非洲人啦，同埋嗰啲巴基斯坦人啦，好多人入唔同膚色嘅人咧入咗去嗰度住。 係 咁啊，聽日咧我哋嘅節目咧就跟住一位本地嘅大學講師啊，佢叫做吳鳳常。咁啊，佢咧吳鳳常咧就為之前咧就為咗佢寫嗰啲學術研究啲論文咧，走十幾年前走咗去呢個橫台山嗰度研究當地嗰啲社群嘅發展啊。咁啊，佢整下整下咧，佢直情搬咗入去住，住咗十幾年啦。佢慢慢見證住咧嗰度咧點樣由街，即係個村口嗰度咧就冇麒麟，村尾嗰度咧就聽到啲非洲人喺度踢足球，咁好有特色。 有冇非洲鼓啊？其實嗰度我想問下， 我都好有興趣知道。係咯，我即係究竟會唔會用非洲鼓去到舞獅咧？即係。究竟佢哋點樣可以共融到呢？點樣可以一齊又講客家話，又講下烏冬語都可以，講下尼日利亞話都可以溝通得到呢？想知道多啲嘅朋友，聽日傍晚6:30要留意呢個睇得見聽得到啊！ 阿暢咧都好有睇頭啊！諗到呢個非洲古 crossover 呢個舞獅。如果是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大亮点和一大特色的。咁有不同少数族裔在香港，其实呢他们都是生活得很好啊。如果可以有多些文化上面的交流的话呢，我相信会带来更加多不同的色彩的。好啦，今天听着这么多先，大家留意着精彩的节目啦。吴家昌，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之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同意提高由港澳入境居民携带行李物品的免税额度，目前访港内地旅客每次入境免税额为5,000人民币。商务部宣布，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在关于建立更緊密經濟關係的安排，即是 CEPA 機制之下，經過磋商，同意提高至香港和澳門進境居民攜帶行李物品免稅額度，相關內容納入 CEPA 貨物貿易協議，具體措施由業務主管部門對外公布實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本台上任兩週年系列訪問的時候說，樓價有輕微上落在所難免，最重要是樓市保持較健康發展，避免大幅上落。設立之後，總體來說樓市處於較平穩狀態。陳茂波又說，暫時無意就今年本地經濟增長預測作任何修訂， 下半年盛事和外展活动多，政府总体研判经济活动会较上半年有力。他说疫情之后，市民和旅客消费模式都有转变，业界要思考如何提升服务和改变产品，刺激消费意欲。特区政府正是向中央争取适当调整内地旅客购物免税额。陈茂波强调，国家对香港有坚实支持，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无可置疑，香港亦都有自身优势，对外派人员有吸引力。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郑元忠话，每年都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现较热天气，今年并非特别不同。他说随着近年全球暖化，香港热夜越来越多，去年有50多日，是历来第二高。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话，自从今个月13日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的求助和送院个案呈上升趋势，平均每日超过1800宗，案中求助增加20%，送院个案更加上升30%。他提醒长者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有长期病患例如是高血压、心脏病等，切勿忽视症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仍然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45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5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系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9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老铺黄金系报68.85元。腾讯控股371.4跌3元，友邦保险53.05跌2毫，美团112.5跌1.2，阿里巴巴71元跌5.5毫，中海油22.1升3.5毫，中国平安35.5毫跌4毫，港交所250.8跌8毫，联想集团11.12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61.18，瑞士法郎0.9，加元1.373，人民幣7.268，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日經平均指數報39724點，升382點。港金報2163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0.8美元，卖出232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游乐场。另外北堤山公路近深水角配电站嘅交通意外系清理咗噶啦，咁现时向九龙方向同埋去机场方向两边嘅行车线都重开翻。九龙方向仍然系有龙尾噶，排到去大蚝湾，咁而去机场方向龙尾就排到吸水门大桥。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快线嘅坏车就已经离咗场啦，龙尾喺屯门公路近行丽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油站，东隧九龙入口喺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到去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排

礼拜嚟睇下中文金曲嗰度 吓，哇正哦！ 哦，你去咗啊？ 睇啊，十大中文金曲 现场，但系我觉得比较大声啲啊，啲音响 即系可能要澎湃啲，可能澎湃啲啫。系我哋留意翻吓吓，咁啊，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咧？ 我妈妈六月三十号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诶、即系过两日啫， 系啊， 星期日嘅时间就生日啦， 系 系啦，咁啊有冇办？有冇谂咗啲乜嘢同佢庆祝啊？ 嗯，餐厅食饭咯，真系。 整翻个弹弓仔呢啲基本。 系咯系咯系咯， 都有嘅。 系啊，咁有冇其他兄弟姊妹一齐同妈妈庆祝噶？ 嗯， 两个细路咯，但系个细路一家去咗日本玩嚟噶。 哦，去咗旅行玩，系咁唔紧要啊。咁你咪肩负起呢一个同妈妈庆祝嘅重任咯。 系咯， 都好嘅都系。 系啊，咁啊，当日亦都可以即系用一啲视像会议啦，咁啊都可以一齐同妈妈讲声生日快乐啊嘛。 系啊，而家好方便嘅科技。 好方便，你觉得啱啊？而家真系好方便啦吓。咁如果你问翻你啦，你觉得妈妈最印象最深刻嘅最锡你嘅一幕，你有冇啲印象啊？ 煮饭俾我食咯，同我做家务咯。 哇！即系嗱，呢啲好实际嘅嘢啦。但我估计咧，父母对子女嘅爱咧，就唔系单单系一啲实际嘅嘢嘅。即系你病嘅时候，我好好照顾你啦。 系啊， 即系呢啲都系重要嘅。 系啦， 嗱，透过大电波释放个时间俾你啦。咁啊，有啲咩说话要同妈咪讲咧？咁啊，交俾你啦，好嘛？ 好。 嗯， 妈咪祝你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同埋希望你可以有一日系真系去信耶稣，得着真正嘅平安同埋快乐。 嗯，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成家人。喂，今日咧好快就拣咗刘德华嘅作品啊，如果有一天啦，咁点解拣呢首作品嘅吓？ 呢个作品祝福大家都可以喺呢、这个即系呢个世界里边 有得平和啲系嘛？ 心境平和，同埋真系有一个。即系对未来有盼望咯，可以 系咁啊好啊吓，咁啊尤其是依家天口庆啦，大家都容易燥底啊，咁啊大家平和啲啊，咁啊刘德华饮杯绿茶咁啊几好啊吓，好喂，多谢电话啊 ，Jonathan， 多谢你， 好 嗯， 拜 拜。 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默契，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一世你便富有，人算千百气，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 奏，只要熄灯落睡，能否天之女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凭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欺，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得落，睡得好，天之女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和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斗，好朋友。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今日嘅飲食淘鑑咧，都忽發奇想，突然一諗翻起咧，咁啊較早嘅時間我就喺去咗東京啦。 係係。 咁去咗東京嘅時間咧，就喺涉谷區，涉谷嗰度咧就見到一間咧就食雪糕嘅，相當之多人排隊。 係。 咁啊，行過去望一望啦，咁樣。一望嘅時間咧，原來咧佢係甜品，咁啊雪糕。 係。 咁啊，但係佢呢個雪糕咧就係炒雪糕嚟嘅。 係。 係啦，咁啊炒雪糕咧其實就並不是乜嘢新鮮事啦。咁但係咧喺呢個咁熱嘅天氣咧。其实有炒雪糕食嘅真系几开心， 间唔时都要食下呢啲嘢嘅。其实 系咯， 老老实实，譬如早两日啦，即系有少少时间去咗沙滩晒太阳咧。明明平时都唔系好食雪糕嘅自己咧、见到咧身边人咧，即系咁食啦。有啲细路仔攞住， 忍唔住啊！ 系啊，你忍唔住。 即系个冰冻嘅感觉好爽、 沙滩买啲甜筒都几贵啊，啲廿几三蚊一嚿嘅，真系 贵 贵啊，系啊，贵啊，真系贵。 咁冇办法，你去到咁热嘅时候， 佢系坐地起价。 咁你俾唔俾啊？你自己適隨尊便啦。人哋就明碼實價，擺到明係貴嘅，但係都係明碼實價。 所以下次都係喺超級市場買定先去沙灘。 你買定咗，你好難去到嗰度 有 用啊嘛。 好多時候架車都有雪櫃㗎， 係啊， 今時今日。 你翻車攞嘛？ 咁攞唔緊要，平好多嘛，係咪先？即係我中意買嘢啫，唔係中意買貴嘢啊嘛，係咪先？ 咁啊，呢個炒雪糕咧，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試一試啦嚇。係啦，咁啊炒雪糕其實咧。可以自己整嘅，系啦，咁啊，不过如果自己整嘅时候咧，咁你就要揾翻嗰啲炒雪糕嗰啲钢板啊，嗰啲钢板，因为有钢板咧，你先就可以做到炒嗰一样嘢。咁、炒雪糕咧，原本亦都系嚟自一个 concept 咧，就系呢一个铁板烧， 系， 咁所以有块板度咧，就亦都有两个铲嘅，咁嗰两个铲咧就可以好似铁板烧个铲咁咧，就不断喺度炮制你嗰个嘅雪糕嘅料理， 系， 好啦。咁啊，上次食嘅時候咧，喺東京啦，咁佢哋嗰個做法係點咧？佢哋嘅做法咧就會先攞雪糕出嚟，佢哋真係有嚿真嘅雪糕嚇，攞雪糕出嚟，然後咧就攞啲朱古力餅碎，咁啊，即係攞個朱古力出嚟啦，攞朱古力餅出嚟，就一路連埋個雪糕，一路咧就一齊碾碎佢嘅，咁啊，視乎你選擇嗰個味道係啲乜嘢啦。如果你係要薄荷味雪糕嘅，佢就攞薄荷味雪糕，即係佢本身雪糕個底咧。都已經好多，即係選擇都已經闊噶啦。咁佢咧亦都可以再加多少，譬如薄荷味嘅，佢可能會再落多少少呢一個嘅薄荷葉啦。咁佢最後嗰個形狀咧，經過一輪嘅炒之後啦，咁最後嗰個形狀係變成點咧？就是、變成一卷卷嘅。你有冇食過嗰啲朱古力 條啊，嗰啲朱古力條係你擺喺度，然之後好似蛋卷咁樣， 係 卷出嚟嘅。 哇！ 咁所以佢嗰個炒雪糕咧，佢係整到佢都薄薄地先，整到喺個鐵板上面整到薄薄地，然後咧就慢慢用嗰個鏟咧就不斷卷，就卷到咧好似一條條咁嘅蛋卷咁樣嘅樣嘅。跟住先你再加 cream 啦，再加朱古力醬啦，或者再加其他嘅食品，包括咧就係餅乾等等。 係 咁佢望起上嚟個樣就當然係精緻啦。咁人哋係專業嘅，咁亦都係賣到成行城市，好多人排隊。你知道其實佢哋係犀利，咁不過咧就一樣嘢，即係真係厲害，都係要賺。就係佢哋嗰個嗰兩位兩三位嘅師傅啊，嗰啲女嘅售貨員，原來同一時間佢哋亦都係師傅嚟嘅。 哦，咁勁噶！ 系啊， 好嘢！ 即系如果你见到三个人同时间喺度卷紧嗰个雪糕卷嘅话，即系喺度整紧炒雪糕嘅话咧， 系 冇人问你食咩，冇人收钱噶， 系 咁你就继续喺度排队，你就喺度等啦。 哦， 直至到佢哋嗰啲货咧，即系落咗单嗰啲 order 咧，清翻啲啦，佢哋就会其中一位咧就去问翻你要食咩，就开始收翻 order， 又咁滴滴滴滴滴咁呕翻啲单出嚟咁样嘅。咁所以佢哋三位咧都系售货员，三位都系呢一个师傅嚟嘅。好啦，咁所以睇完佢哋呢一个咁犀利嘅炒雪糕之后咧，我都好想自己整嘅。系啊，咁啊， 但系你有冇嗰啲叫装备啦？ 个装备我未有啊，个装备我有玩过，但系我就冇拥有过。咁都忽发奇想咧，咁啊谂翻起嗰前嗰阵时整咧，就唔系好似佢哋咁样就攞个真嘅雪糕出嚟去到整先嘅。 系， 咁所以个整法咧有少少差异。咁我睇到佢哋嗰个整炒雪糕嘅方法咧，其实系快，因为佢哋可以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已经有个雪糕，佢只系将个雪糕改变佢哋嘅形态， 系 就已经可以俾到你食啦。咁今次呢一個嘅方法就唔係由呢一個雪糕開始啦，不過呢都係要講過，你要有炒雪糕嗰塊專用板啦，咁嗰塊板呢其實亦都要放入去嗰個冰格入面呢24小時。咁坊間我有聽過啦，我聽過坊間有啲板或者專業板，就好似涉谷區見到嗰啲就專業板，佢哋就插電嘅。咁插電嘅意思即係點呢？其實佢哋就一路插住電，一路嗰塊板呢都係冰凍嘅，係啦，咁先至可以做到個效果。咁你話普通我哋嗰啲一塊兩塊板嘅，其實你放入冰格24小時，然後可能限你半小時之內整曬佢，跟住佢開始暖啦，即係會有呢一個漏 係 啦，會有呢一個漏病喺度啦，咁冇辦法啦，咁人哋嗰啲專業啊嘛，好啦，咁如果你要自己整嘅話咧，其實你亦都要準備定相關嘅材料啦，譬如我今次就整呢一個士多啤梨啊、芒果啲雜果嘅呢一類型嘅炒雪糕， 係 咁先將所有嘅材料咧就放喺個玻璃碗嗰度先，跟住咧就加埋乳酪啦，加埋 cream 啦，咁打碎咗佢，咁令到佢成為咗一啲嘅 liquid 先嘅，即係狀嗰啲嘅 液體狀， 係啦，液體狀嘅。咁你液體狀嘅 liquid 咁入邊嗰啲雜果都已經喺曬度噶啦，即係譬如士多啤梨同芒果都已經一嚿嚿喺度，但係儘量細嚿少少，係啦，呢個時候儘量細嚿少少。如果你想大嚿嘅之後，先再加翻落去呢一個炒雪糕上邊， 明白？ 咁你就將呢一啲嘅叫做液體咧，就放落去呢一個嘅雪糕板上面啦。咁個雪糕板咧，其實佢好快，因為佢好凍啊，佢好快脆，你又落咗乳酪，又落咗 cream 咧，佢好快脆就會慢慢變成一啲開始變成固體。 哦， 好啦，咁佢咧未完全變成固體嘅時候，但係都已經硬硬地啦，你就可以開始咧炒凍咗佢。咁你又炒嘅時候咧，那個手感咧係特別少少嘅，因為佢有少少似泥膠、紙黏土。我哋细个小学嗰阵时整嘅紫黏土泥胶，嗰只嘅感觉嘅，咁你炒嘅时候，佢都亦都系一嚿嚿先，佢未系话整得好靓嘅。咁一嚿嚿嘅时候，你尽量喺呢个时候亦都系炒佢啦。咁得闲就握实佢啦，握实佢之后，你亦都要好似啲铁板烧嗰只嘅手势，就攞住嗰两个铲咧，就嘟，又再剁碎佢，又再研翻实佢，又再剁碎佢，如此类推咧，你要做几次嘅。跟住你就将佢变成咧，就先一大嚿嘅呢个雪糕。其实佢好快脆就已经可以炒咗个雪糕嘅形状，如果你系想好似譬如涉谷区嗰啲就做到一卷嘅话咧，咁就要啲功夫或者练习多啲，就将佢变成一片好薄嘅一片，跟住先至再将 一片 系啦，即好似春卷咁啊嘛，春卷你有春卷皮都系薄，跟住先可以卷埋佢噶嘛。咁如果你整得太厚嘅话咧，咁你就可以整砖状形状嘅一个雪巴。咁用呢啲嘅方法试下，睇下喺呢个炎炎夏天嘅时候咧，大家试一试，咁再加啲大粒嘅生果，咁啊变成一个咧就好靓嘅自己炒嘅雪巴水果盘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啊，今日同小白讲下咧，自己接受呢个物理治疗嘅过程啦。因为咧，之前玩手机咧，可能真系累积咗好多肩颈嘅痛啊。咁啊，揾物理治疗师帮手搞搞佢啦。咁今次咁日咧，原来有啲咧冲击波咧。 哦，系啊，系啊，系啊， 电一电啦，某一啲嘅位啦，肩胛骨啊，或者啲颈嗰啲位啦。咁咧，我成日以为咧自己条颈痛啦，或者唔舒服啦，咁啊净系颈痛医颈啊。咁原来唔系嘅，原来咧系我嘅手已经出咗问题咯。 哦，呢个 手臂啊、肩膊啊，一路扯住啲筋。 真系要讲呢个咧，亦都系我自己觉得啦，系归功于咩咧？归功于解剖学。 哦， 因为咧睇好多片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即系。如果你冇一啲譬如先人喺度，將佢哋嘅身體話俾我哋聽，我哋嘅構造係點樣嘅話咧，其實我哋唔會明白啊。 人體嘅 原來嗰個奧 妙 就係譬如阿歐所講嘅，我哋肩胛各樣嘅位置嘅痛啦，其實有好多嘅拉扯，會令到我哋咧個膊頭個位或者頸個位好緊嘅，源於可能譬如有機會係腳啊，有機會係背脊啊，有機會係手啊。是一路啲拉扯嘅， 真係喎！嗱，呢個都係物理治療師有講嘅。咁當然啦，依家嘅物理治療師好科學化嘅。首先咧，佢會用咗頭先講嘅衝擊波啦，跟住一啲物理治療嘅揈手揈腳嘅方法啦，再加上就係咧一啲咧中醫方面嘅正骨嘅，即係中西合璧嘅，去醫治你嘅時候。 喂，嗰啲正骨有冇啪啪聲啊？ 有啊，有啊， 正喎、 啊，係啊。即係當然啦，我哋聽到聲響就覺得驚啦，但係拍完之後又真係鬆咗嘅。 係啊， 咁但係舊時做物理治療就做一啲叫拉筋嘅動作嘅啫嘛。咁 而家係瑜伽啦。 係啦，即係幾樣嘢咯。即係總之成個鐘頭好忙嘅，又電下你，又震下你，跟住又呢又 拍下你， 咁啊舒服翻咯。但係自己都要鍛鍊翻個背肌。佢話咧，舊時咧你成日去健身室嘅時候咧，都有操背啊嘛。咁但係疫情嗰兩年，我自己真心係少咗入去健身室嘅。咁原來咧，你一少咗操背咧，就自己個人咧啲動作又唔好啊，又玩手機啊，又低頭族嗰啲 friend 咧，跟住你就。污前咗一个人，咁就有圆肩嘅情况出现咯。 就个两个膊头会缩前咗少少啦。 系啦，呢个圆肩嘅情况咧，都系都市人咧经常会发生嘅一件事嚟嘅。咁佢就奉劝小弟啦，快啲入翻健身室嗰度啦。咁我有听物理治疗师讲嘅，如果唔系就每次做呢啲治疗咧，其实都几贵噶，讲紧都四位数字一嘢咁样咯。咁你谂下，一个月做两三嘢，其实都条数都喺翻度。 系啊。我健身室平好多， 健身室都系几百蚊一个月啫，系咪先？ 平好多咯。 咁所以真系要做翻多啲。第一，佢话做翻多啲伸展啦。第二，玩手机唔好得到个球咁低啦。第三咧，玩手机个动作，佢成日都话你好正常噶嘛。如果你唔系左腰嘅话，你一定系左手揸住手机，右手 loop loop loop 噶嘛。右手咧冇咁严重噶。左边咧。系严重好多噶，因为你会 fix 死一个动作，攞住部手机咁样 hold 住啊嘛，长期。咁希望即系透过第二电波都好让听众朋友都去即系警醒一下啦，即系透过主持人咧， 又 loop 手机又多啲换手啦， 系换下手啦，即系你可以换下手嘅，即系虽然你唔系右腰，即系你可能 耍咯， 系你自己 balance 咯，左右咁可能有机会好啲咯。不过玩得太多都唔系好事嚟噶啦。 系啊，咁正骨我都想去整整佢， 试试佢 系 嘛。 系啊， 你冇事啊，你。健健康啊，但系 健康啫，你 都要维修 噶嘛。因为我有听过人讲话，其实你只要 系 有翘脚嘅习惯咧，就本身都已经开始歪歪地。 哦，系啊，呢啲坐骨神经 系啦，系啦。咁嗰啲咧又系可以话靠嗰啲即系譬如中医师嗰啲有牌噶嘛，人哋咁就可以即刻摸就知道你嗰啲骨咧有边个位咧系唔系咁正。 系 咁就拱一拱，推一推， 系啊， 拍一拍 又会好 搞掂，系 啦。咁唔知係咪真係拍一拍輸緊活絡啦，不過你都搵返啲註冊同埋有牌去做下。